晨啊，朝早6:09嘅时间扭开心机，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加多一个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所以你话朝头早咧。晨光呢个一个钟啊，几抵听啊！即系听一个时段有两个频道送俾你。而家10度嘅气温，可唔可以咁讲咧？比寻日就暖咗少少啦，已经1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咁啊，天气咧都即系非常潮湿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啊生效。你屋企咧即系开住个暖炉，或者屋企就有阵时人嘅体温都可以令到个气温啊上升噶嘛，即系空间气温上升，都会发觉咧啲墙壁咧，哇，真系～出晒水啊！咁样咁啊，我自己都即系扭开咗个抽湿机，真系顶唔顺啊！要抽一抽先。咁啊，我哋住喺呢啲咁啊，即系荒山野岭嘅地方咧，啲墙更加湿啊！咁啊，抽完之后，哎，真系好好多、啊。啲墙咧又唔使话你掂到佢嘅时候咧，手臂都湿晒咁。咁啊，所以咧都即系要留意一下啲天气嘅变化先至得吓。咁啊，天气方面咧仍然系寒冷嘅。咁啊，亦都朝头早嘅时候有雨啊。咁啊，稍后雨势仲会较为频密添啊。咁啊，如果你翻去即系准备翻工翻唔系翻学噶啦，翻工嘅话咧，咁啊都要准备定啲雨具噶啦吓，咁可能要准备定啲水靴啊咁样，因为雨势有时频密啊，咁有阵时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啲天气嘅变化。早上嘅时候，咁啊香港电台频道有晨光第一线直播室，有白权浩陪住你一齐起身工作。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天气冻，咁但系有阵时咧，亦都可以喺冻嘅环境入边体验得到咧，就系人间嘅温暖啊！原来正直咧，就系因为呢一个原因，呢个道理。喺我哋困难嘅时候咧，亦都会发现身边总系会有人咧出嚟帮手。喺我哋唔开心嘅时候咧，啊，原来又系会有人氹翻你开心，又系有你心入边嘅天使啊！呢个咧同相对论咧。是差不多的。中国人都有句说话叫乐极生悲，喂，又是这样相对的。太开心的时候就容易闯祸了、啊、容易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件。所以样样东西都应该就是、你开心的时候不要太过火。不开心的时候又不用担心，因为身边总会有人陪着你。遇到难关的时候你不用担心，总是会有办法解决的。天气冻的时候你又不需要担心，因为呢总是会有人间的温暖。所以呢今天虽然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十度的气温，可能你现在这个时候都已经回了工，或者呢就正在上班的途中，什么都好了，冻冻地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得到、发现得到身边总是会有人关心你照顾你，这个就是你努力的原动力啦。 世上最暖一面，茫茫 海取暖渡过最冷一天。 时间天气寒冷，密云有雨，稍后雨势有时频密噶吓，大家留意住。气温徘徊喺11度左右，而家10度，咁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张国荣嘅最冷一天，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 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吹神厨师话你知，娱乐吹自由。办公室心理学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 呢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由细到大都听人哋讲，叫我哋唔好以貌取人，但系而家心理学家又话，人嘅某一啲面部特征。的确可以增加对佢嘅可信程度，例如有个浅鼻梁啦、阔嘅下巴啦，又或者系明显嘅颧骨等等，呢啲都系可以增加可信程度嘅面部特征。研究人员就话啦，喺短期嘅关系，两性都会睇重外表，女性就会寻求刚强嘅男性面孔、强壮嘅上半身同埋强势个性嘅男性。而男人就会偏向寻求外表年轻、性感的女性。而在选择长期伴侣的时候，他们就会倾向选择面部特征更加值得信赖的人。也就是刚才我讲的那几点。虽然我们都知道信任是基于长久相处的，但是人在初相识的时候又哪有那么多凭据呢？有时候我哋直觉用咗面部特征嚟到快速判断嗰个人系唔系值得信任，连我哋自己都唔知道啊。虽然好大程度上我都相信心善则貌美，又或者系相由心生等等呢啲讲法。咁但系现实之中又真系有遇过拥有善良面孔但系心底邪恶唔值得信赖嘅人、啊。如果唔系就唔会有人面兽心呢个讲法啦。咁到底边一样先至系真呢？我谂我哋只有不断提醒自己，了解一个人嘅最好方法就系相处，唔好俾对方个样蒙蔽咗啊！ We'll be right back. 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好啦，嚟到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今日咧就同啲驾驶人士啊讲讲咯。车厢内笼嘅保养相当之重要嘅，咁啊清洁咧就要努力啲做，积积埋埋咧就的而且确有排搞噶。因为原来车厢的建即个整洁程度直接影响咧就驾驶者同埋个乘客的健康，而且咧嗰啲叫做尘螨啊，又或者系你如果喺车上面食嘢嘅话，唔想跌咗咧，时间耐咗咧，嗰啲系会硬化，越嚟咧就越难搞，会干啦，会硬啦，黐住个车身啊，好难清洁噶。所以咧，其实车厢内笼最少每一个月咧就要清洁一次嘅。我耐唔耐咧都会攞吸尘机吸一吸个车厢内笼啊，可能架车都够啦咁样。咁所以咧喺个即系车厢嗰个叫地毡啦，嗰个地毡咧有阵时一吸嘅时候咧，哇都系摸起上嚟冇乜嘢啊，吸咗大量嘅尘螨出嚟，噔噔噔噔噔嗰啲灰咧真系好犀利啊！好啦，咁我哋呢如果真係要清洁呢个车厢呢都有好多嘢要准备㗎嘛。工具第一样当然头先讲过啦，要吸尘机啦。吸尘机不妨呢可以吸多啲喎。咁如果你係可以接驳到呢个220V嘅强力吸尘机嘅话呢，咁更加好啦。唔似得我咁啊，因为远少少嘅车所以呢就拉唔到线。咁要用啲插电式嘅。咁插电式嘅都吸到呢咁多尘螨啦。如果用啲220V嗰啲呢，哇你可想而知。吸完之后架车真係肯定係好干净㗎啦。市面上其实有好多咧，即系12V嘅吸尘机，即系嗰啲插电嗰啲咧，其实质素啊都系良莠不齐嘅，都几参差噶。咁啊，自己可以试一试，揾一啲咧就口碑好、信誉好嘅吸尘机咁样去试一试。如果你惊用呢一个叫做车嘅电去到咧，就挞住你个吸尘机又唔够，唔想唔系好理想嘅时候咧，可以买一啲大型嘅充电装置。呢啲充电装置本身嘅用途咧，都已经系做嗰啲叫紧急救车嘅电源噶啦，可以输出咧12V嘅，亦都咧就可以推动所有12V嘅车载电器。咁啊，当然包括咧就吸尘机啦，咁啊洗车机啊等等。咁啊，买一个喺身咧，咁啊的而且确咧就可以保养得好几好啊吓。咁啊，大家不妨谂一谂，下次咧又再同你讲下一啲汽车上面嘅清洁装置先。啊，啲落雨天咧，咁啊下个星期仲可以同你讲下啲咩办法令到你个玻璃唔会再吱吱声。 我呼吸，学习活与安静。茫茫白雪就叫白雪，清闪烁如星星。绵绵万里就到万里，青海各来见证。是我敢相信奇迹，若是天地无奇迹，然而生命是奇迹。 叶落在冰川中，仍年极冷亦会极暖，只需要谁祝福。前面极远亦会极近，想依靠谁道路。茫茫白雪就亲白雪，想起你就算白发。 雪花飘半空啦，而家系雨粉飞飞，雨粉飘半空啊！室外气温，哎呀，去翻个位数九度啊吓，真系湿到97%啊！见到寒冷天气警告早上嘅时间咧都系生效紧嘅。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个晨光第一线之早有白拳佬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医管局主席范鸿龄接受央视访问时话，在医管局角度非常需要中央协助，特别是人手方面。范鸿龄话，医疗团队已经疲于奔命，最希望中央可以在医疗团队方面作出援助。否则即使有所有新的设施，由医管局管理亦都没有人手去做。他又说，第五波疫情已经有106名病人过身，大部分是长者，亦都有几名儿童，情况令人担忧。已经向内地重症专家讨教怎样可以做得更好。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说， Omicron 患病症状比较低，Omicron 患病症状较轻，死亡率较低，但危害性远远大于流感。钟南山向本港市民发表视像讲话时表示，如果大批60岁以上人群感染，死亡率会明显增加。无论市民有什么政治观念，在人和病毒的斗争中，最高的人权就是人的生命和健康的生命。同西方一些国家不同，内地和香港不会容忍自然感染导致大量长者死亡，政策仍然是争取动态清零。钟南山表示，当前最重要是将患者和健康市民分开，确诊者不宜居家，要另行隔离。中央及特区政府正是加速在竹篙湾、启德码头等建立方舱医院，如果必要甚至体育馆、会展中心都需要考虑。他又说，香港长者必须要接受第三针疫苗接种，可以明显降低病死率。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星期四开始解除英格兰地区所有防疫限制，

但系对于我嚟讲系可以几开心嘅一件事，吵醒人啦。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法源浩，其实咧呢啲钟数咧要嘈醒嘅咧，就真系要嘈醒嘅。例如系真系要翻工嘅。 系啊，咁可能有啲朋友而家又七点钟之后先需要起身咧，系咪？ 都系嘅。我觉得咧，而家尤其是可能有好多嘅行业啦，即系转咗在家工作之后咧，譬如可能开会咧，都可以系视像会议咧，咁可以悭咗个交通时间，咁可能咧真系有机会咧系可以瞓晏咗少少嘅。 系啊， 即系佢譬如可能平时要搭车翻公司啊，咁佢可能可以悭咗个半个钟头。 系啊， 咁于是乎咧就真系可以瞓晏啲。咁适逢可能啲机系突然间冻翻咧，咁就可能对大家嚟讲咧就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系啊，你话如果住天水围但系翻柴湾嗰啲朋友呢段时间仲要在家工作嘅话，哇，对佢哋嚟讲简直咧系即系觉得系哇呢排就行运咁讲啊，即系系咪？ 悭翻唔少时间啦，因为始终咧，其实香港交通好方便嘅，而且亦都真系四通八达。 嗯， 咁但系咧我又会觉得真系悭翻嘅交通时间咧。特別是呢啲天氣咧，我成日都覺得咧，因為咧，譬如而家望出去出邊咧，都仲係咧漆黑嘅一片。咁而且咧呢幾日咧，我覺得真係突然之間咧，我係意想不到佢竟然咧二月尾嘅時候咧就凍翻幾日，仲要係單位數啦。 係啊。 咁所以咧，我覺得哇，大家其實有時咧可能真係唔係好適應，因為咧，我成日覺得咧呢啲天氣咧。是真的会不自觉地好晕咗，同埋瞓得特别冧噶。 系啊， 即系尤其是咧，因为你嘅人嘅自觉，你会有个少少嘅体温衡量噶嘛。 啊、 你夜晚黑咧，你会不自觉咁样咧，将啲被咧越拥越高啦，或者越缠得自己越实啦。 梗系啦， 跟住再越缠得实嘅时候咧，你第二朝就觉得哇，更加唔舍得离开嗰个温暖嘅被窦啦。学阿白宇好话， 我自己啊，而家起身都挣扎都多咗、啊。你唔好话我啦，即系咁讲啦，我攞我屋企只狗仔。为例啊，寻日夜晚咧，连我喺房入边咧，我都听到咧附近有人行过啦。哇，咁大声，有人行到啵啵声咁样。平时我只狗仔梗系已经出咗出嚟睇咩事啊，吠下咁样，跟住我要出去阻止佢。哇，佢好瞓到咧，有人行过都唔知咁样啊，佢好似懒到啊。你谂下，即系连宠物都觉得系好瞓咗啊。 佢哋咧應該唔係懶，佢哋只係咧用一個咧即係最保守嘅方法嚟到保暖，因為咧對於佢哋嚟講咧，真係可能會減少個喐動咧，係會最暖嘅、啊。我自己覺得嚇、 啊，都係嘅。咁啊，瞓喺個咁暖嘅被竇入邊，邊度捨得起身啦、啊？係咪？ 絕對係啦，而且咧，即係我覺得咧呢啲時候咧，自己真係要保暖嘅。即係如果你話嗰、那個保暖嘅方法咧，能夠係做得好啲嘅話咧，咁就應該個人會暖啲啦。嗱、頭先咧咪講話冚被嘅， 係啊。 咁最近咧，我都有睇到咧，有一啲嘅專家咧。教人哋一啲咧冬天瞓觉冚被嘅方法咧，系可以咧令到你嘅人咧特别暖嘅。 咁犀利，冚被都要搞。我知道有啲人咧冚被中意点样咧，春卷咁样冚被嘅。 点样叫春卷？卷住自己。 系，即系佢中意咧，卷住咗自己。咁佢嗰个咧系一个自己好舒服嘅环境入边。我成日觉得咧，即系有啲朋友中意春卷式咁瞓咧，系咪因为？腦入面啊，仲有一個好強嘅潛意識咧，覺得咁樣瞓咧係有一種最自我啊、最自己空間啊，即係好似以前講遠啲，就好似以前喺阿媽嘅肚入面咁樣。哇！呢個位置係最舒服嘅、最暖粒粒嘅，前後左右都包到冚曬嘅。我成日覺得都係有可能有呢啲潛意識喺度，所以有啲朋友中意春卷式瞓覺。 嗱，我唔知道啦，即系感觉好似咧，如果你叫自己实一实咧，即系密不透风咁，你起码好似个挡风程度强啲啦。 系啊， 咁而家咧，嗱，我相信好多人咧都会闩窗瞓噶啦，譬如我自己咧，我都真系闩晒窗，因为我觉得咧，你只要咧系开一条少少嘅窗罅咧、 啊， 其实咧你已经觉得嗰啲风咧系哇，好似鬼鼠风咁样摄入嚟， 再加 上温度真系低啊，即系如果你再喺一个挡风嘅位置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间屋嘅空气过分地流通。 喂，但系呢度。盗汗水好犀利喎！如果你闩晒窗嘅话， 系啊，我宁愿抹咯，因为即真系好冻啊！如果唔系，我自己觉得吓。 系啊。 咁咧，同埋咧，我往日咧，其实我屋企咧，我会有张电毡摆喺个床嗰度嘅。咁、我今年咧，我就悭咗呢个功夫，因为我觉得唉，应该都差唔多啦，可以收啦。 系啦、啊，咦咁啱嘅，其实我都有张电毡，但我今年都冇攞出嚟、啊。 系啊，跟住我于是咧，我觉得咧，今年突然之间咧，呢几日咧单位数字即系嘅温度咧，我就觉得哇，喺点解喺呢啲时候先嚟单位？ 是啊、 其实呢我往年有几个措施我今年都是没有的，例如我平时会冚两张被、又或者会有电毡，但我今年咁啱是全部都真的没有拎到出来，而我又觉得唉，眼下好像只是几日的，不如算了，这样第一晚挨过了算，那你没留剩下两日，那你 你又再抄出来，于是乎我就真的乜都冇嘅。 我告诉你听啊，你面对紧嘅问题咧，可能不是只是我同你面对，可能香港好多人都面对，大家都是谂住你都是几日啫。咁原本收咗床下底嗰啲嘢，个个都懒得攞出嚟，懒嘅时候咧，又有少少忍住冻啦，跟住又会觉得哇，真系冻，攞唔攞出嚟咧？但又谂，喂，都系得两三日啫，不如忍埋佢啦咁样。 唉，所以咧，我就覺得可能有好多人都係咁。咁但係咧，我喺網上面咧見到有一個嘅專家，即係冚被嘅專家咧，就教大家。佢因為做過好多研究，佢就話嗱，譬如我估屋企多數都有兩張被嘅，大家即係譬如一張可能係薄啲嘅被啦，有機會係氈啦，即係薄啲嘅氈啦。因為我覺得通常咧香港啲家庭都係咁嘅，可能一張羽絨被，跟住可能係一張氈或者一張冷氣被咁。咁冷氣被我估咧個作用就唔係好大啦。咁希望嗰張會係氈。因为咧，如果你系煎嘅话咧，你起码嗰啲嘅个纤维咧，同埋佢嗰个质地暖啲，即系冷气被系雪肉噶嘛，因为咁嘅作用可能唔系好大。咁但系如果咧你有两张被嘅话咧，即系孤物论嗰张系咩被啦，只要佢唔系太过令到你觉得好冻嘅话咧，你都可以试下呢一个冚被方法嘅。嗱、原来咧就有呢个专家咧研究过，你到底将啲被咧点样去打孖嚟冚咧系最暖嘅。嗱、头先谂冚两张被，咁你可能你真系话。想住兩張被都係冚曬喺你，即係譬如我當你瞓喺張牀上面，然之後兩張被就冚喺你嘅身體上面啦。咁嗱，跟住你就會諗啦，咁到底我應該係冚咗邊張被先？嗱，我當係一厚一薄咁樣啦。到底係厚嗰張黐住自己個身，薄嗰張冚喺厚嗰張嘅上面咧？定係還是你先係冚咗薄嗰張，再搭厚嗰張喺上面咧，會暖啲咧？咁定還是咧？嗱，其實仲有第三個可能性嘅。就是咧，将其中一张被咧，就系摆喺张床上面，然后你瞓上嗰张被上面，再冚一张被喺你自己嘅上面咧，咁。 哦，瞓喺张被上面呢、這个，我觉得又唔系话佢冇可能，但系又好唔会咁瞓咯。始终瞓喺个床褥上面舒服过瞓喺个被上边嘅，我会觉得。 嗱，我咧自己都系咁样谂嘅，但系咧原来咧呢、這个专家咧就研究过，因为咧佢就真系帮咧呢三种情况嘅人咧去量过体温啦，佢竟然话咧。原来嗱，佢咧其实佢就攞咗一张毛毡同埋一张羽绒被嚟到做实验嘅。咁佢话咧，佢研究咧就发现咗，原来首先你铺咗张毛毡喺个床褥嘅上面，跟住咧你就再将即系就再瞓上张毛毡上面啦，再冚一张羽绒被，呢一种咁样嘅方法咧，竟然咧系可以令到人嘅体温上升到四度。 哇！谂到都热啊，但系而家我 争咁远，即系跟住你就谂。哇，唔係嘛，即係爭咁多，即係原來佢嗰個温度可以爭咗咁多。咁、然後咧，我就發覺，哇，原來咧，佢因為佢實測咗嘅時候咧，其實佢就擺佢就擺咗嗰個嘅温度計喺側邊咧去度啦。不過原來咧，因為佢真係可以呢、這個方法咧，係令到你個被竇嘅熱力咧集中咗喺嗰個中心嘅位置。咁、而中心位置正正就係你嘅身體瞓住嗰個位啊嘛，即係係啦，即係其實就有少少似你講嗰個春卷嘅。 係啦係啦，我都係諗緊呢個春卷呢、這個。 係啦，就製造咗一個咧，可能係狹小啲嘅空間。咁而個空间咧就将个温度嗰个热力咧可以集中咗喺中间，咁于是乎咧，原来咁样咧就是、最保暖嘅方法啦。 哦，即系好似咧嗱，冚被就用呢个方法啦，即系床上面用呢个方法啦。如果你话我哋着衫嘅，通常咧我哋都会着翻一啲好似头先阿 Barbie 所讲，我哋有啲毡嘅毡嗰只棉啊嗰啲嘅质地咧， 即系嗰啲咪羊毛底衫。 系啦，就着咗入边先，跟住咧出边咧你点都要咧就系、是、你羽绒又好，洋葱色又好，总之最外边嗰层咧你又用翻一啲防风嘅物料，咁你喺街嗰度咧，嗱咁你就。 防到風啦，跟住你嘅身體入邊咧嗰啲温暖可以 keep 喺嗰啲衫入邊。嗱、呢個方法咧就可以令到大家咧冬天嘅時候咧就真係暖啦。因為咧如果你話嚴寒嘅天氣咧，今日都係啦，咁啊聽日咧都仲會係嘅。咁所以呢個方法都仲可以大家用住啊，出街又好或者將被入邊都好啦，咁啊唔使咁擔心啦，就可以咧暖粒粒咁樣去到瞓覺啦。 系啊，最紧要大家都系保暖啊，因为咧即系而家疫情啦，来势汹汹啦，最紧要都系保重身体咯。即系连冷亲嘅机会，或者令到自己咧觉得，即系有时瞓得唔好咧，或者冻咧，你个人会硬系觉得咧唔够精神咧，虚啲嘅。 咁梗系啦， 体质唔好啊，或者第日唔够瞓咧，特别虚弱。咁所以咧，真系保暖系非常之重要啦。 好啦，大家都吓补下暖啊，唔该晒 Bobby， 我哋转头再讲过。你话喺张被上面嘅话，哇，可以揽住自己最中意嘅人，大家暖粒粒咁样，你话几开心咧？喺街嘅时候又可以拖住自己最中意嘅人，啊，大家只手都暖下暖下，手套都唔使戴。 红雨吗？沮丧为迎送他，校服已经湿透吧？何解享受狂风？雨打，言语间，轻扫面庞雨花，让瀑布中的两人乘机逼近一下。他也许如遗愁，如无人小子轻轻叩。为何我越接近时而四目更紧凑？同学在两旁说笑话，难发觉古怪吧？我还会间中伪装惊讶。男同学过来说笑话，着这刻一起过和温功课聊天赞他离去吗？相约共同午餐，就是我多么牵挂，从不敢吻一下。他也许如遗愁，如无人小子轻轻叩，为何我越接近时而四目更紧凑？同学在两旁说笑话，难发觉古怪吧？我还会间中伪装惊讶。男同学过来说笑话。 而家嚟到早上嘅6:50啊，室外气温系继续湿度，咁啊相对湿度96%，寒冷天气警告早上嘅时间咧亦都继续生效嘅，咁啊朝早啊除咗系注意保暖之外，仲要注意埋咧吸收嘅营养。今日朝早咧有 Mimi 同我哋咧就系讲一讲噶。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早晨 ，Mimi。 早晨 ，Bobby。 嗱 ，Mimi 啊，呢几日咧天气咧简直可以话系咧特别冻啊，再加埋有几阵雨咧，大家可能都会出尽唔同嘅法宝啦去保暖噶、哦。 系啊系啊，我都有 啊。除咗即系最实用嘅咧，就系、是、当然系加衣啦，即系着多件衫之外咧，有好多人咧都会咧，唔知系咪攞嚟做藉口咧，就系话诶食多啲嘢，又或者系咧食一啲指定嘅食物啦，同埋饮一啲指定嘅饮品咧，就话可以暖身。不过就真系唔知道有冇根据啦。 嗯。其实是啊，我都即系我哋即系由细长大啦，我谂都会听过啲即系长辈会讲，哇，冬天嘅话食啲暖粒粒嘢啦，咁可能会见到嗰啲嘢食特别油腻啲噶。咁、其实点解会话第一点出发点就会食啲油腻啲嘅嘢咧？咁其实如果啲嘢食系会多啲油分嘅话咧，你会发现佢会。我哋即係可以叫話鑊氣啲啦，或者呢就係會暖粒粒熱辣辣啲㗎。咁、所以即係喺呢個角度上就覺得咦，如果啲嘢食油膩啲嘅話呢，嘩食落時就暖粒粒，落到身體咪暖粒粒囉咁。咁、所以好多時就話會搵返啲可能即係會油膩啲嘅嘢食啦，又或者可能會係話食啲脂肪較高啲嘅朱古力啊，呢啲就會能量高喎、咁咪多啲熱能發放俾我哋，咪暖啲囉咁。但係其實即係去睇返嘅話，如果我哋食啲脂肪較高嘅食物呢，係咪真係快啲容易暖身呢？咁原來唔係㗎喎。因为点解咧？脂肪嘅能量咧，系要多啲时间先能够释放噶。咁、因为脂肪需要消化燃烧嘅时间耐啲，咁、燃烧嘅就系俾热能我哋嘅。咁啊耐啲时间咪即系话我哋想达到快啲暖身嘅效果咧，系慢啲噶。系啦，咁所以即系呢个只系话真系我哋食落口上嘅感觉系热，但落到身体俾我哋有一个好化放嘅热能嚟讲咧，其实唔得噶。 咁但係呢长此落去呢，就可能好似呢一个脂肪积聚咁样呢，就会令到自己脂肪层厚咗呢，皮下脂肪多咗咪就会暖咗呢。 哇，但係呢个唔係一日半日可以突然间积聚咗咁多脂肪，可能我成日都讲话啊，件衫嗰个脂肪皮层系我哋件保暖衣嚟嘅，咁越厚嘅话等于可能着咗羽绒啦咁。係啦，咁但係其实唔係话啊，我今日食多咗可能好多啲高熱能嘅嘢食啊，肥嘅嘢食呢，咁我就啊即刻听日长咗脂肪，我听日暖晒咁，即係唔係嘅。係啦，咁亦都有陣時未必皮下脂肪啦，亦都会入咗去啲心血管啦，咁导致到胆固醇过高啊，咁或者甚至乎增加咗血压高啊，心脏机会啊咁。咁所以其实就唔应该用呢个方法去保暖嘅。 另外一样嘢呢都係咁上一原理嘅，就係啲人话食辣嘢啦，所以就话呢、可能好多内地嘅地方咧，特别冻嘅时候咧，就会中意食啲辣嘢，譬如好似话四川啊、川菜就好多辣椒啦。咁其实营养方面咧，辣嘅味道咧，又系咪真系同营养价值咧系相约咧，而可以为人保暖嘅咧？ 嗱，咁其实就要去睇翻，即系辣椒其实佢都好有营养嘅，确实。咁但系就唔系辣椒酱啊、麻辣酱啊嗰啲咁。咁我哋都系讲翻即系新鲜辣椒。咁确实咧，你会见到食完辣嘅嘢食咧，有好多会出汗噶。咁就系因为其实真系佢会令到身体个温度上升啦。咁而身体温度上升嘅话，自然会出汗去排咗嗰个热能去 cool down 翻个身体嘅。咁所以其实。適量嘅少少嘅辣椒咧，其实暖身啊，成都系有嗰个作用嘅。咁但系即系要拣啱嘅情况啦，即系唔系走去我头先所讲嘅，就系一啲好高油分嘅辣嘅食物啦。咁另外亦都要注意翻自己受唔受得到咯。即系譬如可能系一啲嘅胃唔系咁好嘅人士，或者甚至乎系即系血压高嘅人士，其实都唔适宜食得太过刺激嘅食物啊，等等呢啲。咁所以少少地话啊，加啲食物有少少辣嘅。令到个人觉得暖啲热啲嘅，其实都 OK。我都有少少呢个习惯，琴日太冻，系啦，咁我都会有加啲辣椒啊嗰啲落去啦，咁咯，系啦。 系嗱，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咧，通常咧天气冻嘅时候咧，就会经常见到咧街上面咧多咗一啲售卖煨番薯啊、鹌鹑蛋啊、炒栗子呢一类咁样嘅档口啦。其实咧头先讲紧呢啲食物咧，到底系因为天冷嘅时候俾人一个感觉啊，见到佢一路炒咧暖啲，定还是佢哋嘅成分咧同埋营养真系可以帮人保暖呢？ 你讲得好好啊。咁一嚟就即係炒咗个热辣辣食啦，咁呢个就係我都话第一个感觉就係摆落身体上觉得热啦。咁第二嘅话，咁其实栗子系果仁类，不过佢又好特别，喺芸芸嘅果仁当中呢，佢系 脂肪是非常之低的，咁所以咧，我哋就將佢撥咗落去咧，其實係澱粉質嘅食物，因為佢比一般果仁嚟講，你食落去都知啊，會重澱粉質啲、粉厚啲咁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就當佢係一啲米飯啊、五谷啊，或者好似薯仔、番薯呢啲食物嚟嘅，咁佢重嘅澱粉質嚟講咧，其實反而係令到我哋身體容易去消化而釋放能量噶，咁所以其實你話去買啲炒熱咗嘅栗子食，咁而食咗之後個人會唔會亂粒粒啦？其實都幾好效用下噶，不過要注意翻，即係我以往會經歷到啲人話：，我冬天會肥咗啊！咁點解咧？佢唔係食肥膩嘢，而係見到有炒栗子啊，咁啊買完食完一包，夜晚黑又再翻去食個餐飯，咁就會變咗真係食得太多澱粉質啦，咁消耗唔嚟咧，咁久而久之就會變成咗脂肪咯。 係嗱 ，Mimi 頭先提到澱粉質咧，咁如果食多一碗飯得唔得咧？ 其實我哋唔需要咁樣嘅，我哋需要就係譬如個飯，即係唔好攤到凍曬食啦。咁所以如果喺冬天時候食壽司嘅話咧，真係食完可能你會覺得個人凍㗎。咁即係佢之後佢會俾到熱量你，但係即刻落去身體嗰刻嘅或者食物唔暖啊。咁呢個都係喺個感覺上差啲㗎。 係 啦，咁所以可能我繼續食都覺得凍喎，搵啲嘢再食下啦咁樣。咁所以我哋要食啲熱飯啦，或者食一啲嘅熱嘅湯麵囉。咁食落去暖粒粒嘅話，其實個人會舒服好多，暖跟住之後佢亦都容易去產生熱能，俾我哋繼續持續地去暖粒粒囉。 頭先呢講咗咁多唔同嘅食物啦，咁我想問下呢飲品啦，最常聽到人哋講呢就係話飲完酒呢咪會成身都滾曬呀，甚至乎面紅耳赤咁樣嘅。喂，其實飲酒保暖又得唔得嘅咧？ 嗱，咁其實飲酒保暖又係一個錯覺咯，因為其實飲咗酒之後咧，又係會喺身體度有個酒精個效果咧，會係有發熱嘅感覺。咁但係當個熱散咗之後嘅話咧，其實就會變咗咧個身體咧就會突然降温嘅。咁呢幾年其實好多時咧有即係寒流襲港啊，咁咧會有即係警告話哇好凍啊香港，咁就會加多句，我都見咗好多啲，即係可能新聞有陣時都睇，千祈咧就唔好飲咁多酒啦，因為咧飲酒過量可能會導致到身體出現低温症添。咁就因為咧飲完過後咧個身體要散熱啊，咁而一路路散熱嘅話，有機會就突然間仲凍咗落嚟，變咗個身體個温度下降得太快太多，咁就會導致到有低温症啦。咁呢個都好危險啊，所以越凍嘅時候應該越少飲。 所以就即係同我哋想象嘅咧就唔一樣。 係啊。所以有陣時嘅 tips 咧，俾飲品就係話，即係冬天時候可以有杯暖茶、暖水喺身度咯，或者揸住個暖壺。咁需要覺得凍凍地嘅時候，首先即係開咗個暖壺蓋，咁就吹下，我中意嘅吹下，等啲即係嗰啲 steam 咧，可以哇感覺到暖暖地，跟住飲翻啲暖茶、暖水去暖翻個身咯，咁就會其實。几保温嘅都 系嗱，咁我希望咧听住晨光第一线嘅朋友咧，今朝早听咗 Mimi 嘅 tips 咧，呢几日咧都可以食翻一啲咧应该系有营养，同埋咧真正可以保暖嘅食物同埋饮品，大家可以过咗暖粒粒嘅呢几日咧。 冇错啊， 唔该晒 Mimi， 唔使客气。 唔该晒 Mimi 同埋 Barbie 嘅，咁啊转头七点钟之后咧，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转头又再见啦。 嘅大量提问。希望議員在未來兩個月能夠減少就政府的工作提問，繼續履行審核預算案的職能。梁君彥其後去信全體議員，表示已經徵詢財委會主席和各個板塊議員的意見，都同意特別安排。另外的安排包括，在疫情未穩定前，立法會會議只是處理具有立法效力的事項，委員會只是會就急切或者與疫情有關的事項才會召開會議。天氣方面，本港天氣預報，強烈冬季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同時高空擾動持續為華南沿岸帶來有雨的天氣。本港今朝早普遍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寒冷，密云有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气温徘徊在11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持续寒冷，

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石塘咀市政大厦慢线封咗嘅，咁而家封路咧就重开。咁讲完路面咧，就讲翻啲渡轮消息啊。咁珀丽湾咧就宣布啦，珀丽湾往返中环渡轮服务嘅部分班次咧系会由巴士站代噶，咁因为太多啦，咁啊可以自己咧或者喺打电话查询或者网上边可以查询噶，就系珀丽湾往返中环渡轮服务嘅部分班次咧会由巴士站代嘅，就 系 咁多啦。 即系船都冇得搭住 啦，部分嘅船。系啦，咁啊系某啲原因啦，咁啊所以咧就系、是，哎呀依班船冇得开咧，就用暂时系用咗巴士替代嘅。 哎，其实珀丽湾我之前咧，我亦都曾经有去过，即系喺我印象之中，我都系搭车去嘅。 系 系啊，咁如果你俾我拣，如果有小朋友咧，我又会觉得坐船又会开心啲嘅。 系啊，我入过去好靓，我觉得好舒服。 系啊系啊，其实香港即系有啲地方咧，都系坐船去到嘅话咧，都不妨咧就系喺假日嘅时候，嗱而家可能会更加多人啦，大家都谂住吸下啲新鲜空气嘛。咁啊，其实都系一个几惬意嘅地方，同埋部分地区咧，佢哋更加话到入边就唔会有汽车行驶。 系啊，因为环保都市嘛。 系啊，即系环保市镇，咁佢咧亦都喺入边咧更加就有啲电动车啦。 系 好简单咁，亦都系即系零排放咁样。个空气或者个感觉咧，都系同普通出边嘅市区咧，系有啲几明显嘅分别。 系啊，真系新鲜啲。因为我先生一个朋友咧，系喺搬入去住啊嘛，都十年前到啦都。咁十年前去过，所以有啲印象咯。佢话咁入到去真系觉得空气清新啦，同埋觉得哇好正咯， 宁静啲啊个感觉。 宁静，佢就系中意宁静嘅感觉。 系咁啊，好似即系别树一格咁样咯。咁啊，通常汽车都有自己嘅噪音喺度嘅。咁佢 但系依环保车咧就好少噪音。 系啦，系啦，咁亦都安靜咗，咁更加唔會，譬如而家即係住喺香港嗰啲高速公路附近嗰啲，譬如亞歐咁樣，佢都成日講嘅，有陣時夜晚聽到嗰啲轟轟聲咁樣，咁你住嗰啲地方就肯定唔會啦，係咪？ 係冇錯，咁其實香港頭先你講出一個重點就係、是，其實香港好多地方都好靚嘅。 係啊，咁大家就嚇繼續喜愛自己嘅香港啦。 冇錯。 好，唔該曬 Didi。咁天氣方面今日嗱，而家十度啦，睇下鐘哥出邊咧，望一望有冇落雨同埋凍唔凍先。早晨，鐘哥。 哎，早晨啊，小白。 系出边系咪即系十度系好冻啊？同埋系咪又落紧雨，又要叫啲驾驶人士小心驾驶咧？ 回应你三个重点啦。 好啊。 第一咧系有落雨嘅。 系。 第二咧系冻嘅。 系。 第三咧系天雨路滑，大家要揸车小心啲嘅。 哎呀，三样都中晒、 啊。三样都中晒。嗱，不过咧冻唔冻啊？呢样嘢就相对嘅。 系。 即系话咧。如果琴日冻过今日，你会觉得今日冇咁冻喎。 嗯，系啊。 的确，今日咧系冇琴日咁冻嘅。 系啊。 虽然而家你嗰度系十度啊，我呢度咧就睇翻个温度表咧就9.5度啊，争0.5度。吓。咁但系咧，同琴日比咧又暖咗啲，暖咗度零咧。琴日好似得7度咁上下啊嘛。 系啊系啊，琴日7度我都记得。 啊，今日暖咗成2至3度啊吓。 啊。 咁呢啲系相对嘅啫。 系啊。 咁同埋人会有一个习惯性嘅。 嗯。 惯咗冻啦嘛，呢两日咁你又觉得好似，咦可以接受咁样、 啊？系咯，其实我自己咧，即系我夜晚会同只宠物啊，又去落去即系 walk 下咁样，下街咁样嘅。我自己咧都会觉得，寻日夜晚又好，或者今朝咧，当我起身嘅时候咧，个感觉都冇寻日嗰个咁寒风嗰个感觉。可能真系学钟哥话斋，都习惯咗啊。 系啊系啊，嗱虽然系咁样吓，但有啲嘢又要，如果你要惯咧，就惯埋呢一样啦。譬如哥哥姐姐们，如果你惯咗朝早起身饮杯和暖嘅水，攬翻条颈巾或者戴翻顶冷帽嘅话咧，呢啲习惯就唔好改啦，继续 keep 住先。 哦，系啊。 如果唔系嘅话咧，突然之间试一试，咁就唔抵啦。 系啊，特别饮暖水呢个习惯咧，其实我觉得夏天都应该 keep 住，即系唔好话净系冬天。你起身饮杯暖水咧，哇，个人嗰日咧，你发觉已经成个人都要滋润咗，嗰杯水好紧要，真系。 咁、啊、我又未必一定系要热水嘅，我觉得和暖水咧，即系甚至乎啊，哎呀，我费事煲水，饮一杯室温水咧，其实都系好嘅。 哦， 即系饮一杯室温水都唔会令到你个人失温啊嘛。 嗯，又唔会失温咯， 会失温啦。 系啊，呢样 有。咁有啲习惯咧，有啲好嘅习惯就保持住啦。 系啦、 啊，其他嗰啲咧，冻唔冻啊？嗰啲咁样，真系睇个天啦。 系啊。 同埋冻都系几日啫，就算要忍都系忍几日啫吓，大家唔需要担心嘅。 记得带车，揸车小心啲。今日咁多位， 好咁你都快啲翻嚟啦，张哥，我哋一阵间再倾过。 阵间见。 咁啊，睇睇详尽嘅天气方面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寒冷，咁啊密云有雨，稍后雨势咧就较为频密噶，气温徘徊喺11度左右，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早上持续都系寒冷，咁啊明日下午天色好转，本周后期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啦。而家湿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咁啊低水平，真系空气好啊吓。咁啊寒冷天气警告啊现在生效。朝早嘅时候我哋都可以咧就听听啊周华山博士有啲咩同我哋喺晨光大学嘅环节入边讲下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星期二嘅早上，晨光大学 Kitty 崔洁彤咧，继续邀请到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倾下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系啊，咁啊，想同阿周博士咧分享一下，我啱啱就系前两日咧，去茶餐厅听到嘅一个对话。咁咧，其实就系有客人入咗嚟啦。咁啊，老板咧就叫佢哋啊，你坐嗰边啦。咁啊，大家都知道而家食嘢即系晏昼嘅时候都有一啲限聚啊，亦都有一啲嘅即系距离要隔翻开啦。咁啊，老板咧就指示嗰两位客人咧就坐埋一边咁样。咁啊，客人咧就话：，哎，我哋都知道要坐边噶啦。咁样，咁啊，开始咧就。因为坐喺边度咧，而有少少大家嗰个语言上面啊吓，好似有一啲嘅即系争论咁样啦。咁但系好快咧，佢哋互相咧就会话，不过大家都明噶啦，而家呢一啲嘅即系疫情嘅时势，即系大家都系想做生意啫，大家都系即系想即系过得好啲啫咁样。咁啊，老板咧就话系啊，我都觉得咧呢一排咧，我都知道自己啊，因为疫情啦，又做飲食业啦。特別咧，個人就燥底嘅，即係自己都 feel 到啊！即係有時候對啲客又好，即係對員工又好，佢話我都知道噶啦，即係個個都有壓力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想同阿周博士傾下喺呢個疫情嘅環境底下咧，即係個個都有壓力，尤其是咧一啲喺某一啲行業受更加大影響嘅時候咧，佢哋嗰啲老闆啊或者員工咧，都一樣係受到好大嘅壓力。咁但係咧，亦都同時間又要每一日都為住自己嘅生活。去到奔波啦，亦都有担忧啦。点样可以喺一啲艰难嘅时候稳得住自己嘅情绪呢？周博士， 系啊，呢条问题问得好好啊 ，Kitty。喺目前今日嘅香港，好应景啊。我谂每一个人，唔单止系老板，都承受一定嘅冲击同埋压力，因为成个社会都面对紧好大嘅冲击吓，每一个人都不能幸免嘅吓。咁我觉得面对一个外在巨大嘅冲击嘅时候咧，有几点是我们特别要留意的，是确保自己都能够保持一个内在的能量。第一件事就是经常要将个自我价值感回去内在，找回一个是离开眼前的名利权，离开眼前的人事物，找回自己生命的价值。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是呢，我们如果将个自我价值感放去有没有回工啊，可能同咗幾多錢啊？咁當一遇到衝擊，冇一份工啊，或者個老闆忽然每月哇冇咗30萬，咁就哇崩潰啊！成個情緒係必定失控嘅嚇，呢個係即係幫唔到，因為我將成個價值感，我係邊個，我做乜嚟呢個世界，我為乜生存，就寄託喺一個即係銀行嘅存款嘅多少，或者我生意做得幾大裏邊咧，咁呢個就好脆弱，好脆弱啦！我哋经不起考验，咁所以我哋必须要找到自己一个生命嘅价值，咁呢个非常非常重要嘅吓。咁呢个所以如果有宗教信仰嘅人咧，系比较容易承受到更多嘅挫败嘅。咁更加重要就找到嗰个意义啊，即系每件事嘅意义咧，唔系客观自性存在嘅，系我哋去赋予嘅吓。咁同样，因为我哋每刻都有选择紧噶嘛，譬如今日面对香港而家冲击，我哋可以选择无奈、悲伤、愤怒。内疚、自责、凋谢，这个都是一个选择来的。同样我可以作出很不同的选择。正正是因为面对这么多外在的冲击，我要连接我自己的心，我要学习真正去爱，我要关心有需要的人。这个就真是因祸得福，逆境感恩，反败为胜，这个都是一个选择。试试用更高的维度去看这件事，譬如将自己这刻各位听众听的节目的感受，现在不是在家听的，不是在街听的，你感受现在好像在天空好舒服的环境， 去到一萬尺去睇翻香港，或者睇翻香港歷史整個人類歷史嘅長河，於是忽然間就可能豁然開朗。原來人類歷史上即咁多千年、咁多萬年咧，無數人面對好多衝擊，好多生老病死、生離死別。而香港就由一個極度富裕、極度幸運嘅社會，依刻面對一個好巨大嘅衝擊。當我從咁高嘅維度去睇翻今日香港發生嘅事咧，我忽然能夠連結到千千萬萬計，唔好話歷代歷世，就算我嘅祖先嘅祖先嘅祖先，我阿爺、阿公、阿婆都可能經歷過人生好大好大嘅傷害啊、衝擊嘅。咁於是我就冇覺得係我一個人不幸或者我一個人嘅慘。我能夠連結到眾生嘅苦，甚至我更大嘅慈悲心，我感恩翻我歷代祖先人類好多人嘅付出，我能夠感受到佢哋都唔容易。咁呢個第一樣我想講嘅就係用更高嘅維度視野去揾翻自己生命價值嘅定位。英文有一句好好嘅，我用英文講一次先嚇。One who knows the why can bear anyhow。意思即係話一個能夠 knows the why， 即係明白我做咩存在嘅人咧，就 can bear。Anyhow， 就能够承受一切的冲击、挫败。咁呢个第一点想讲。第二点想讲啦，就是当我哋面对生命嘅冲击咧，我谂最重要揾翻爱嘅力量啊，无论外在环境系点，连结翻同身边最重视嘅人、家人啊、朋友啊、伴侣、自由，有一个好真诚、真挚嘅沟通，唔系发泄情绪嘅，唔系倒垃圾嘅，而系表达翻嗰份爱、嗰份情吓。去到最后，当我能够 feel 到有人仲系爱我嘅，有人值得我爱嘅，我能够同佢有一个好真诚相爱。这个爱唔系净系讲情侣啊，唔系净系讲性关系啊，可以系朋友，可以系家人，可以系一啲我好关心嘅人，仲能够有好真挚、真诚嘅互相维系等等。譬如限聚令嘅缘故，我哋可以主动召开一个 Zoom 嘅 meeting 咯，得唔得？可以喺 WhatsApp 一个。即是 conference call， 即是我们可以有很多方法的，可以网络上一家人一起聊天啊，每人讲几句啊，或者你主动可以发起啦，比如我们讲自己的感受啊，但不是倒垃圾的，不是批判的，还要欣赏自己一样东西的，面对这么困难，我最欣赏自己是什么，可以做一些小练习，令到我们的家人、伴侣、朋友都能够互相去cheer up，互相加油打气，这个都是一个很值得我哋做嘅。第三点就是我而家仲每日都做啊，呢个我真係感恩。我每日仲有行山，我由年初一到而家，其实呢几个月我都差唔多日行山。呢个对我好重要，我非常鼓励，特别而家限聚令啊，因为多几个朋友一齐都可能唔方便，甚至违法添。咁我鼓励大家可以善用呢个大自然。咁香港有个好处嘅，香港行出街都好多即是花草树木都相对地多的，一般来讲你半个钟头内或者等等都会找到一些地方。可以在大自然地方，然后给自己静一静，只是呼吸，给自己慢慢深呼吸，然后感受回无论外在的环境是怎样，它没有能力抢走我们内在的平安的，让我们自己去创造属于自己那刻的平安。俾自己，我有个小 tips 噶，最后讲多一句就系、是、吸入嘅时候咧，呢、这个都系一行禅师教我哋嘅，即系上个月离世嗰位，世人都好欣赏嘅一位老师啦吓。佢有一个呼吸方法，我觉得系好劲好劲嘅，我差唔多经常做嘅，就系、是、吸入嘅时候咧，感觉头顶最天顶叫百会，即系天顶咧或者百会啦吓。吸入无尽嚟自宇宙大爱嘅慈悲、祝福、宽恕同埋爱。来自宇宙，你可以感受阳光啦、空气啦、宇宙大爱历代的伟人啦，一个清净心、慈悲心，源自头壳顶中间吸入去我哋体内，去净化我哋自己，清洗我哋自己，甚至感受到变成一道好干净白色的光芒，去清洗我成个身心，然后将所有的恐惧、不安、焦虑、愤怒、无奈、委屈，沿住脚板底中间，中医讲涌泉穴，即是排毒、排气、排病气的地方咧，就脚板底中间的位置排出体外，去到宇宙无边无际的深处，可以慢慢咁一呼一吸，吸入是无尽的慈悲、祝福、宽恕同埋爱，将所有绷紧压力释放出嚟，去到宇宙无边无际的深处。大家可以试下做嘅，甚至你坐喺个房间都可以做嘅，俾自己放松，眯埋眼，熄咗部手机。我相信你用心做，可能一两分钟，你忽然间发觉平静咗、舒服咗，跟住我哋就会发现真正嘅平安、真正嘅快乐 在我们心里面，是一种心态，而不在于外在的环境。那我们有更大的能力去贡献给社会和身边人沟通。这三点呢想跟大家分享的。 嗯，好丰富。大家都可以试一下即是这个呼吸的练习。因为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即心情不好啊，或者被一些外在的环境影响呢，即呼吸都急速一点。练习一下刚刚周华山博士所讲的这个的呼吸法，看看又可不可以帮到手，等我们呢在一些逆境啊困难的时候呢都可以即稳得住自己的情绪，这样所有东西都可以即系好淡然咁样过咗去。咁啊，今朝早咧，多谢晒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 起点很远，回顾已辗转千百转。时光渺渺，你预算可如愿，终点都太远，离理想总相差半寸，长路再冷，微笑尚暖。世界已天黑，你怕你走不到太远，那一间总可观赏得到日出泪点，遥远的星星遇上顽强为你生存，从不会间断，繁星照见一颗眼泪会闪。 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you can be 江海加自己作曲的音乐歌曲叫做 Tomorrow， 外面十度的气温，寒冷天气警告，早上的时候继续就是生效的。现在来到早上的7点29分了，继续接着香港电台第二台，转头回来二台会继续陪着你有晨光第一线。 今日是2月22日星期二，农历正月22日，適宜解除沐浴。 今日又系咁少？ 轻松啲，平常心啦， 今日记，诸事不宜。 哇，呢两日真系要小心啲啦。 唔使咁着紧嘅。今日都系世界瑜伽日。 我会尝试唔同类型嘅运动，保持身心灵嘅健康。 日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话 ：Omicron 患病症状较轻，死亡率较低，但危害性远远大于流感。钟南山向本港市民发表视像讲话嘅时候话：若果大批六十岁以上人群感染，死亡率会明显增加。无论市民有乜嘢政治观念，喺人同病毒嘅斗争中，最高嘅人权就系人嘅生命同健康嘅生命。同西方一啲国家唔同，内地同香港唔会容忍自然感染导致大量长者死亡，政策仍然系争取动态清零。钟南山话：当前最重要系将患者同健康市民分开，确诊者不宜居家，要另行隔离。中央同特区政府正加速喺竹篙湾、启德码头等建立方舱医院。如果必要，甚至体育馆、会展中心都需要考虑。他又说，香港长者必须接受第三针疫苗接种，可以明显降低病死率。医管局主席范鸿龄接受央视访问的时候说，在医管局角度非常需要中央协助，特别是人手方面。范鸿龄说，医疗团队已经疲于奔命，最希望中央可以在医疗团队方面作援助，否则即使有所有新的设施，由医管局管理亦都没有人手去做。他又说，第五波疫情已经有106个病人去世，大部分是长者，亦都有几个儿童，情况令人担忧，已经向内地重症专家讨教怎样可以做得更好。疫苗通行证星期四起全面实施，进入食肆、超市、街市和商场等表列处所需要至少打了一针新冠疫苗，其中食肆要扫描市民的疫苗接种记录，而市民到街市和商场等不用主动出示打针记录，但执法人员可能随时抽查。官员说，市民进入商场回家、回放工或者前往商场餐厅拿外卖等的情况可以获得豁免，但要视乎是否合理，而市民的接种记录将会被加密处理，31日之后会自动删除。措施分三阶段落实，首阶段维持至到4月29日，第二和第三阶段有待公布。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密云有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气温徘徊在11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持续寒冷，听日下昼天色好转。本周后期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0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封路嘅位置啦。大围嘅下城门道因为有爆水管，来回方向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之间咧，系需要全线封闭噶。重复多次啊，就系大围嘅下城门道因为爆水管，来回方向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之间全线系封闭。咁至于珀丽湾方面咧，因为有一个特别嘅交通安排啦，珀丽湾往返中环嘅渡轮服务部分班次咧将会由巴士站代，珀丽湾往返中环渡轮码头嘅服务部分班次将会由巴士站代。咁至于较早前喺西环皇后大道西咧嘅爆水管就已经系处理好，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石塘咀市政大厦嘅慢线已经系解封。隧道方面，暂时各区隧道交通系正常。路面方面，只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是这个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俾更加有需要嘅人，保护我哋嘅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嘅人士，检疫期间唔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只要我哋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今次报复唔见血色，见粉红色。 You kiss me so sweetly，时日的交织要爱情更真。 情人节当日 ，J 风咧派上呢首新歌，原因净系听歌名已经明啦。报复式浪漫，用最浪漫嘅方法淹没你嘅世界。作曲 J 风，填词 J 风 Oscar， 编曲 Tima 力锤，监制 Tima J 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允谦《报复式浪漫》。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听不到， 听不到， 听得到， 听不到， 听得到， 睇得见， 睇不见， 睇得见， 睇得见， 一齐让残疾人士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睇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睇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同喺香港土生土长嘅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哋睇得见、听得到佢哋嘅声音。今日下昼6点半，港台电视31。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7:37，室外气温双位数啦，10度，相对湿度96%，寒冷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唔好咁开心住， 点解呢？ 因为咧新界地区咧都会低两至三度， 即系都系跌翻个位数， 都系个位数啊。 OK OK OK， 十度未到安全网啊。 系咁啊，睇下 O 冻唔冻啊？早晨啊 ，O 冻啦，梗系， 梗系冻啊， 暖过、啊。 你冇适应到少少咩？系咯。 冇啊，我真係好怕冻嘅一个人嚟啊，所以、即係琴日除咗电台又即係 work from home 同大家做啦，咁但係另外其他工作嘅场地都真係要真人现身咁去做呢，跟住嘩经过中环海旁呢，嘩香港嘅湿冻呢真係世一喎、世界第一我想讲，即係阿中哥你都去云世界各地啦，有冇觉得香港呢8度7度呢好似其他地方啲一两度啊，甚至零下几多几多度咁样 咧。咪仲话你都讲咗啦，因为湿冻啊嘛，即系近住海咧，系会感觉系会冻少少嘅。但系其实我哋都惯噶啦。正所谓喺呢个香港呢个城市咧、人情冷暖，我哋经历咗咁多， 因为冇湿啊嘛，冷啊有嘅，冷啊不时都有，但系湿咧就 惯咗 少啲。所以我都话，寻日我着嘅衫咧，同以前你话去旅行啊，喺日本啊或者边一度好冻嘅地方咧、我觉得着得仲多，即系一来可能你冇嗰个心理准备，即系譬如你话啊，我要去落雪嘅地方咁，你会即系准备定即系好冻噶，有雪褛啊， 又暖包啊咁样啦。咁但系咧香港你会唔即系你唔 expect 会冻到咁样噶嘛？咁、所以哇，寻日着嗰啲衫咧系夸张，完全冇时尚可言啊！即系总之你着得上身嘅咧，就你就着啦咁样。系裙里面着裤，裤里面又着裤。 即系喺呢啲时候就好想睇下啲 supermodel 点样着衫啊！咁冻、 啊， 你仲着短裙唔系啊？ 嗱，你哋有所不知啊！我琴日经过中环咧， 系 都因为有啲人着短裙嘅，系、 哦、 啊，只不过你适唔适应啊？可能真系人哋嘅耐冻程度高啲啦、 啊。点解仲要咁样辛苦自己咧？ 可能佢唔觉得辛苦。 哦，又系嘅，又系嘅、我谂多咗。 每个人都有一种超能力。佢超能力就係冬天都可以着短裙啦。 嗱，先讲俾 O 听先啦。今日阿 Kitty 咧嘅衣着咧似翻个人啦， 系 即系琴日咧又颈巾啦，仲要好大嗰啲颈巾啦，一件好厚嘅衫啦，仲要两件啦， 系 唔知做咩？我见到前面有一嚿嘢喺度嘅，琴日就系 咩嚟嘅？咩嚟嘅？ 唔知咩嚟？仲一嚿嘢喺度。 前面嗰嚿嘢系咩嚟嘅？ 今日就正常啦。今日 唔系我都系入到嚟就脱咗啫。其实我出到去都系一嚿嘢嚟嘅。不过经过寻日之后咧，我觉得今日个人开始。适应咗少少，即系人嘅适应能力系好奇妙嘅，真系系啊！咁啊，今朝早就算起身嗰下咧，都冇咁难接受嘅，系啦。 嗱，讲呢啲适应能力强咧，可以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嗱，琴日咧，我睇到一张网络图片咧，以为假噶啦，以为即系叫做网民改图啦，就系、是、有酒楼嘅职员咧。推车售卖呢个快速测试棒咁样， 我都见到嗰张相啊，系真噶。 我未见到添。 喂，咁唔紧要，我只能转俾你睇，或者喺我一路讲紧嘅时候，我转俾你睇。我而家做节目好方便，对住个电脑嚟就 系点样啊？ 喂，咁其实咧就有个卖点心嗰啲姐，咁啊推住一架点心车，跟住咧上边写住咧快速测试棒，每盒50蚊。咁嗱。就咁你睇啦，你以为喂大佬系咪搞笑噶咋？或者调翻转头系咪啲网民恶搞改图？因为有阵时我哋都唔敢跟车太贴，作为一个传媒人，一阵即系自己转发摆咗上网，傻仔嚟啊，假嘅呢张图咁样，点不知咧？我真系睇翻新闻报道咧，原来真有歧视咁、样。嗱，话说咧，一个饮食集团咧就事后就回应翻啊，因应呢、這个。新冠疫情的发展咧，那个集团咧一直咧为员工咧采购呢个快速检测包嘅，咁啊保障员工嘅安全。发现咧买多咗，跟住又知道市民有需要咧，所以就出售库存啦，缓解社会对快速测试包嘅殷切需求咁话。 咁希望佢哋下一次唔好买多咗啦，即系唔好做大嘥鬼，应买则买。如果唔系咧，一早咧你就攞出嚟啦，系。 系啦，咁啊，社交平台上边咧上传完照片之后咧，网民就表示啦，适者生存。酒楼咧卖呢、這个检测棒咧，可能好赚过卖点心。另外有一个仲搞笑嘅话，喂，除咗有叉烧包、鸡包、奶黄包，仲有检测包啊，咁样 系咪吸个顶点落去啊？即系攞张飞 顶点顶到顶啦，50蚊咯， 系咪？同个灌汤饺差唔多。 我跟啲客见到咧，净系讲第一个字啊，唔讲第二个字。 唔知道反应如何、啊，真系，即系喺饮紧茶嘅时候，突然间醒起呢样嘢， 以为不如测一测先咁样。 喂，唔係喎，我會喎。嗱，雖然咧，我成日同中哥講話啊，疫情過咗之後，大家飲餐茶 啦。係咯。 咁講咗兩年，我發現自己咧，其實近呢一兩年咧，飲茶嘅次數咧係單位數字啊。就時我都幾中意飲茶，你都識我嘅朋友知道我中意熱鬧啦，我中意大聲講嘢啦，我又中意即係幫大佬斟下茶呢啲禮數嗰啲咧，好似。其实即系饮茶一个几好中国人联谊嘅时刻嚟， 净话 O 净话讲嗰扎嘢咧，都反映咗佢嘅性格，咩热茶热闹啊，讲嚟讲去你就系怕冻咯， 系真系怕冻，我都系好怕冻。咁但系喂，你讲咗两年都唔能够大家 系 咁样饮餐茶，就嚟咧唔记得酒楼有啲咩点心。嗱，两位拍档中唔中意饮茶咧？ 中意啊，中意啊，中意啊。 咦，咁我庆幸，我记得我同你饮过一餐茶喎，乐福，但系佢饮茶咧好快噶，系佢讲完佢要 讲。走咗啦，系啊！ 你同我饮过一餐茶， 你带我去噶乐富嗰间。 我嗱嗰啲唔同啊，嗰啲系点心铺。 哦 ，OK OK。 钟哥真系去咗茶楼饮咗， 即系有台布 鋪好曬。 你同我飲茶都係同阿 Kitty 嘅同一待遇啫喎。 係嘛？講完之後， 講完你啲嘢咪走。 我有下場，我有下場啦咁。但要做嘅佢都做曬嘅，即係茶有飲，點心有食，係啦， 單都有埋嘅， 係單都有埋嘅。 跟住滾水淥腳就走咗。 單都係我埋噶，我要澄清翻。 唔係冇人話你唔埋單啊，係只係話咁趕做咩啫？食完就要走。 係啊， 因為通常都係嘆噶嘛，飲茶。 唉，我都想叹啊！人生匆匆几十年，何来叹过啊？ 正话 O 讲咧就话咩啊？讲咗两年，即系讲咗话饮茶饮茶，迟啲疫情过咗就饮啦。点知讲完咁耐都仲系疫情啊？不如由今日开始咧，以后讲就系我哋唔好饮茶，唔好再见啦，唔好见。 讲反话， 讲反话，可能会唔会好啲啊？ 喂，好啊！我真系好憎呢个节目啊，好憎啲 人 啊！ 点知老细姐听到 攞翻出嚟系啊？ 老细姐听到呢句，啊，你咁唔中意做啊？ 唔好翻咯！ 系啊，嗱，通常情况就系咁样发生咗啦。唉，呢啲啱啱撞着刚刚嘅嘢，系咪先？ 系啊， 可能应该可以喺办公室心理学讲下， 讲一讲 系啦，到底系讲正话定系讲反话好 咧？系啊。 嗯，咁啊，即系大家，即系算你话依家啲有啲哥哥姐姐可能都会去饮茶噶嘛，咁样咁饮茶嘅时候都要即系注重社交 嘅礼仪啦， 系啦，礼仪啊，嗰啲卫生啊，嗰啲嘢啦，咁啊，即系一个人饮好，两个人饮都好啊吓，咁啊，即系大家卫生啲，咁啊，用翻啲公筷，咁啊，即系啲口罩啊，包好佢咁样，因为上年度咧酒楼虽然热闹咁啊人多咁，但系调翻转头个卫生情况就即系大家都要好好咁样注重一下啦。咁呢个都系考量之列嚟嘅。 正话 O 讲到咧话系个酒楼都要卖埋呢啲检测包啊，即系无论佢系因为买多咗，定还是佢有心系想做多样生意都好啊。其实一间铺头而家好多时候都唔系净系做一间铺头要做嘅嘢。佢举一个例子，油站已经是一个好好嘅例子。油站已经唔系就 系 入油啦， 卖米咯， 又卖米，我都话啦，鲍鱼都有人试过兜售啊。 系 阿梁生买罐鲍鱼啊，即系嗰啲罐头鲍鱼。 系咪新年期间啊？ 唔系啊，平时啊，即系我先至奇怪喺湾仔嘅湾油站，我好记得嘅。 咁你有冇买啊？ 即系湾仔嗰个警察总部隔篱嗰间嗰个油站啊。我記得好清楚，梗係冇買啦。 但係真係有時候唔知點解油站有啲嘢咧係特別抵啲啊！如果唔係佢都唔會繼續賣啦，係咪先？即係有人買佢先會繼續賣啊嘛。 即係而家咧叫一樣東西要有多重價值，你先至覺得抵啊！ 係 嗱，大到似一間鋪頭，細到好似一個手提電話都 係。即係人同鋪頭一樣都係 slash 咯。 係啊， 喂，鐘哥，你講呢個例子咧，即刻我都網絡上邊揾咗另一個都要收翻埋，因為你話油站咧有米賣同埋有威士忌賣咧，真係最霹靂噶啦！ 係啊， 我依家揾到一個咧，新蒲崗有間鋪頭轉型，原先賣熱狗嘅，依家轉咗賣兩餸飯咧。即刻炸咗，算啦，我都系唔讲字啦，留翻下次。 大家明噶啦。 眨眨眼，时间走过，有几多欢笑，有几多痛楚，人生。有自己几个数算日子，哪会只得我开心的时光，总似烟花一闪就过，高兴时高歌，失落时听歌，我陪下你，你陪下我，总有高低起跌，好多夜碌碌下就过，明天究竟会如何，便有得谂咁多，总有高低起跌，回头看也只不过小风浪，笑着迎接未来齐高歌，啦啦啦啦啦啦啦。 7:51，听过有雷同意有嘅碌下碌下，系啊，呢啲天气最好就喺张床度碌多几下啦。电话旁边 碌下碌下， 系啊，电话旁边有 Bobby， 早晨啊，有冇碌下碌下你？ 早晨啊，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钟哥，个心咧就真系碌下碌下啦，因为咧即系咧今朝早咧即系出门口翻工嘅时候咧，哇，觉得好大风啊！即系虽然咧嗱，你哋话双位数嘅天气啦，咁但系咧始终都系出边咧明显系冻嘅，我就冇 Kitty 适应得咁快，我依然今日都系觉得好 都系一嚿嘢， 都系一嚿嘢出嚟，唔系都系同琴日比起上嚟， 哎呀， 系同琴日比起上嚟，今日系算系暖咗噶 啦， 系啊。 是啊，不过可能呢即始终都系觉得要保暖系着重啲嘅。即系我自己比较小心啲嘅。因为呢我成日都驚呢自己如果一下唔觉意涉亲啊各样嘢呢咁抵抗力差咗呢咁即系都要抗疫㗎嘛。咁所以呢就真系时刻要保重身体。咁所以呢就宁愿着多件衫我都唔理到底话个颈巾厚薄啊或者啲嘢衬唔衬啊总之就堆晒上身够暖就算数啦。 係㗎。咁所以呢个呢就系人嘅最后嘅底线㗎嘛。所以我成日觉得呢去到呢个时候都仲识扮靓呢即係未去到佢嘅底线。因为去到一啲极到即係自己身体承受唔到嘅状况呢譬如 Kitty 咁样啦你会是但攞啲嘢着咗上身先啦。 拱咗上去先啦。 拱咗上去先啦唔好理啦。 同埋你戴埋口罩戴埋帽根本都冇人认得你㗎啦是但。 所以直话欧讲话係直话欧讲话喺中环仲见到有人装扮哇即係未到佢哋底线。 嗯，又或者可能真系咧，港岛区嗰啲位置咧，可能人烟稠密啲咧，冇咁冻。 咁又真嘅、啊，又真嘅， 灯都多几盏啦，系咪都系嘅。 系啊，即系我成日都觉得真系噶。譬如我新界地区咧，即系出门口嘅时候咧，真系觉得朝头早冇乜人咧，嗰啲时分咧系特别冻嘅。 嗯。 咁而且咧，我都觉得即系喺唔同嘅时候啦，譬如好似我哋咁样啦，喺低温咧就要即系自己即刻去调节啦。即系譬如着多件衫或者总之最紧要系保暖啦。嗱，就正如头先阿 O 咧都提到咧，咪话酒楼嘅时候就卖一啲新嘢嘅、 嗯。 我咧除咗我见到咧，佢真系话卖检测包之外咧，其实我知道有啲酒楼咧，真系因为唔好浪费啦，亦都系即系因为佢其实匿入咗好多食材，咁但系咧可能因为真系而家呢一段时间咧顾客少咗啊。咁最近咧，大家咪可能真係有好多嘢都買唔到，譬如可能啲食物啊，即係譬如食材啊各樣嘢咧。咁我見到有啲酒樓咧係真係賣菜， 即 係 將原材料啊嘛， 食材係啊，原材料咁樣就賣出嚟。咁其實我覺得都係好嘅，因為唔好浪費啦。一來，因為其實有啲菜真係唔擺得耐啦。咁二來，因為你始終食肆咧，佢入嗰個批量咧，個數量係真係多嘅。即系成批翻嚟嘅时候，可能已经可以有半个菜档嘅菜量咧，咁佢用唔晒又攞出嚟，即系同啲市民可以一齐共度时间，我觉得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呢个真系好有趣嘅一个即系营商嘅题目啊！嗱，咁因为你以前入嗰啲数量啊，譬如我入啲原材料嘅数量，一定系要足够我全日做生意嘅数量，我先至入噶嘛。 嗯， 但系而家咧六点之后你冇咗堂食噶嘛， 嗯， 咁你究竟入几多咧？咁但係呢你冇咗堂食你有外賣㗎嘛咁、 嗯、 究竟係咪應該等於補返條數呢咁如果即係成日話有個買板㗎嘛嗰、那個買板如果計錯數呢就會出而家呢啲情況啦、 嗯、 入多咗貨囉但呢個可能性之一咗可能性之二就係、是、橫掂都係啦我一早諗住都係做埋生意我咪入多啲囉入多啲咪不如做埋生意佢呢 但我又真係都覺得幾難遇嘅有時候即係 個買板其實好難做 的难遇啊！有时候你可能真系天气冻咁样，咁啊多咗人，就算打边炉外卖，都外卖翻屋企，有可能噶嘛，系咪先？系啦，所以都难做啊呢样嘢。 系啊，嗱，不过咧，都有好多嘅生意咧，可能真系趁住呢一段时间咧，就会作一啲改变啦。嗱、 嗯， 例如咧呢一排都疫情咧，可能都有一啲嘅行业咧，暂时就要休息一阵啦，即系可能之后稍微咧休息咗之后咧，就可以再重新整理一下自己嘅业务啦。咁咧，我喺网上面咧见到有一啲嘅生意咧，真系谂咗啲新嘅招数咧嚟到之后，我相信佢再开业嘅时候咧，可能会有啲嘅招来嘅。 嗱、 佢个灵感咧。就是來自呢其實我呢一樣嘢呢我喺第二度聽過嘅就係、是、話說呢其實以前我都曾經可能都有講過呢我去日本旅行嘅時候呢我每一次都一定會幫自己安排一個嘅剪髮服務啦因為我就想體驗一下人哋當地嘅嗰個髮型屋嘅嗰個服務啦咁我知道呢近年呢日本有一樣新嘅服務呢就係即係佢哋疫情之下呢其實都有多咗一啲嘅措施，就係令到譬如剪頭髮嘅嗰個社交距離啊，或者個逗留時間咧可以短啲嘅。咁、 嗯、 呢 於是乎呢，我知道有好多個髮廊呢就係、是、有一啲嘅網上預約服務啦。咁我成日呢就會好八卦咁走去撳下、到底人哋嗰啲預約服務係有啲咩呢。咁我就發現呢，原來呢以前都有預約呢一回事嘅。但以前呢嗰、那個預約呢可能就係話揀時間啊、揀地點啊、揀理髮師啊，咁就完㗎啦。即係填問卷咁樣click幾個掣咁就 OK 咁樣撳完啦。咁而家呢佢原來咧多咗好多嘢喎，嗱，因應住呢一個疫情嘅關係咧，佢就會咧俾咗啲選項客人，例如咧佢有一個選項，我覺得幾得意嘅，就係話咧你想剪髮嘅過程之中咧，你想要一個點樣嘅氣氛咧咁，嗱，你冇諗得太複雜，唔係話即係佈置咗個場景俾你，譬如話生日氣氛，即係唔係呢一束咁樣啦，而係咧。你可以選擇到底嗰個人同唔同你講嘢啦。嗱，呢個選項 A、首先係講嘢或者唔講嘢，即係你可以 寧靜嘅氣氛， 都唔準講嘢。 嗯， 係啦，寧靜嘅氣氛，你唔好同我講嘢咁樣。咁好啦，如果你選擇咧同佢講嘢咧，跟住你就可以選擇你想佢同你講咩話題，即係你可以輸入，譬如話我想佢了解一下我工作嗰方面嘅，咁你就可以打即係話一啲職場嘅話題咁樣啦。或者咧佢有得俾你揀，可以問你一啲 personal 啲，即係私人啲。嘅 问题，或者 remark 唔好问我感情状况，最近分咗手咁样， 真系可以咁样拣。咁跟住我就觉得好搞笑，即系因为有啲人咧真系好怕，譬如佢可能去到一啲唔系话好熟嘅发型师啊，或者系一啲即系junior 咁样咧，佢好多时咧都会问你好多嘢啦。啊，你做咩噶？喺边度翻工噶？辛唔辛苦噶？即系佢问你好多嘢啦。咁而你又要忙住去回答佢啦。咁而好明显疫情期间咧，大家其实都好惊，有时会哎呀，即系不如尽量讲少啲嘢啦。或者真系个距离可以拉远啲，个服务时间可以缩得越短就越好。咁当然啦，即系个服务要系完整啦，即系唔可以话剪咗一半就翻去走嗰一种啦。 呢个咪即系正话同阿 Kitty 讲嗰个一样啊，即系斜杠啊，嗰个 slash 啊。你而家剪头发都唔够啊，你仲要做一个好识得讲嘢嘅人啊，仲要讲乜嘢啊？你嗰个客想我讲乜嘢，我就要同佢讲乜嘢啊！ 因为好似服务嘅即系包埋咁样，因为如果你完全成程唔同个客讲嘢咧，咁你又唔知个客会唔会觉得同你好生疏啊，或者建立唔到个关系，或者觉得你好 cool 啊咁样。咁但系如果你太热情咧，或者唔系个个人都咁擅长同陌生人去打开话题噶嘛，系啊，咁我可能唔小心问中一啲即系你嘅地雷区咁样，咁下次又冇得再见咯。所以可能呢一个咧都系for大家好嘅。我觉得是啊，即大家叫做了解一下有啲咩讲得唔讲得。因为呢你去做 facial 呢，其实平时都会遇到呢啲情况㗎嘛。有时嗰啲姐姐都会即同你倾好多偈呀。有人话呢一个职业呢系知道最多秘密㗎。 係㗎。我觉得是的。 但通常我都会看隔离房有没有人在这里，有没有其他客在这里。 老板原来在 隔离。我才会跟他说的。樣但是呢，即你如果真的有很累的时候或者不想说的时候，你可以扮睡觉嘛。即不好意思，我很累的嘛，我想休息一阵。但是你剪头发好像 我睡一阵先嘛。所以这个服务我觉得都挺贴心的。 是啊，即系同埋我亦都觉得真系嘅，即系亦都系一个叫做即系个人化，你自己最舒服嘅空间去享受呢一个服务咯。咁如果呢个服务能够系即系以呢个顾客嘅心态为先嘅话，咁可能就会令到个顾客下次会翻转头嘅机会率又再大啲，因为你自己拣噶嘛。 不过都系啦，搵食艰难啊，即系剪头发唔可以净系剪头发，要识得点样同个客倾偈，跟住可能间发型屋卖埋检测包啦，横掂都系。 即系嗰个方面咧，要唔要检查啊？要啊，加50噶。好啦，唔该晒 Bobby， 好，转头再倾，拜拜。室外气温而家系10度，相对湿度95%，特别留意寒冷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噶。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承认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同卢甘斯克嘅独立地位。佢又同两地嘅亲俄领袖签署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普京之后指示国防部确保武装部队维护两地的和平。普京发表电视讲话，形容乌克兰是俄罗斯历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乌克兰东部是俄罗斯古老的土地，有信心俄罗斯人民支持他的决定。他又批评北约完全无视俄罗斯的安全要求。普京早前主持联邦安全会议，听取官员汇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俄罗斯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地区的独立地位，是侵犯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美国白宫说，总统拜登将尽快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公民和这两个地区的新投资、贸易和金融往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的做法公然违反国际法和明斯克协议，又说欧盟将会对参与今次非法行为的人采取制裁措施。英法都谴责俄罗斯的决定，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求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商讨。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3，英镑10.614，瑞士法郎8.516，澳元5.614，加元6.119，新西兰元5.229，欧元8.83，每百日元对港元6.7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5.28美元，卖出1905.88美元。天气方面，强烈的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高空扰动持续为华南沿岸带来有雨的天气。本港今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9度，新界再低1-2度，而大部分地区亦都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天气寒冷，密云有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日间气温徘徊在11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朝早持续寒冷，听日下昼天色好转，本周后期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0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大围嘅下城门道来回方向介乎大围新村至到油安街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喺渡轮消息方面啦，咁而家珀丽湾往返中环渡轮服务啦，部分班次啊会系由巴士暂代。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面包随时都系高钠陷阱，做个精明食家，大家一齐支持面包减盐计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耀村、耀龙楼、红磡村红辉楼、黄大仙竹园南村秀园楼、屯门山景村景贵楼低座、葵涌石荫东村阴兴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君がまばたきをする音、目をそらした音さえ。 日剧 Doctor White 主题歌曲叫做《名为心的不可解》，揾到2020年以奥斯华一首嘅歌曲飙起嘅高中生阿朵演出。 哦，系阿朵。 日剧一样带啲迷幻同埋神秘嘅风格，睇完剧集听完歌，系咪可以道出心病还需心药医嘅大道理呢？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阿朵》，名为心的不可解。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 强制检测公告提提你最新的强检地点， 又会在电台、网站、社交平台同步直播疫情相关的记者会。 不同语言的抗疫信息，关顾少数族裔的朋友，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都听到。 港台网站 rthk.hk/covid19 有齐同疫情相关的新闻报道以及节目，一 click 找到晒。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不论早晚都会陪你一起抗疫。 白虎你好叻啊，上门剪头发呢一门生意你都做埋喎。 疫情之下大家都係搵方法生存啫。 不如我哋合作一下嚟。 大咪姐，你想我帮客剪头发嗰陣时唱歌如奔啊？ 唔係，我只係想提议我哋开个联名户口一起储钱啫。 咁如果银行執咗联名户口啲存款又点计算补偿喎？ 听实2月25号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美联香港嘅存款保障大家姐广播剧，就会知更多全保会的细节和资讯的了。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 8:12晨光财经第一线，今朝早我哋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卿咧，同我哋睇下市嘅。早晨啊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 系啊 ，Kenny 啊，寻日又跌，咁啊见到美股又跌，呢、這个俄乌局势咧又升温，咁啊今日港股系咪都系冇乜运行咧？ 系啊，我谂暂时都系继续受制翻25,000点，我哋都讲咗好多个礼拜。 系 咯、 啊， 有时好得意啊啲嘢吓，即系咧，好近嘅啫，都已经系即系这么近， 那么远系嘛，系 即系差少少，又永远咧啲位好得意嘅，即系你系过唔到就系过唔到啦。咁啊，25,000点就话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即系心理嘅关口啦。咁、变咗你睇翻就就算之前有个反弹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咁啲投资者都系倾向喺嗰个水位之前就获利，同埋成交上边咧就一冲上时咧都唔多嘅。咁、就加埋你而家多咗好多即系曲折嘅嘢啦，所以又谂起个歌词啊，咁你细个听过咩？命运系曲折离奇噶嘛？ 李克勤啊， 系啊，今朝都播咗啦，但佢好有鼓励性喎、呢首歌系嘛？我哋系咪都应该朝住呢个方向去睇咧？ 冇错啦，我觉得作为投资者就系咩啊，真系唔好流泪心酸啦，有希望嘅。咁啊，其实都系嘅，咁大家都经历过好多次股市嘅高潮低潮噶啦。咁、你有时啊真系即系低潮嘅时间嘅话咧，你好难。是即係個人嘅力量嚟到去即係對抗呢樣嘢啦，但係股市好玩嘅情況就係總有即係每一次咧都有新嘢炒，同埋咧總有升有跌噶嘛，佢唔會長期跌，亦都嗱佢其實講真股市咧long term 即係長線有講嘅話咧都係升嘅，即係你港股依十年八年係差啲嘅，但係都有升幅，不過咧主要係橫行為主，佢冇創一個新高出嚟。但係你見到美股啊或者係歐洲股市嘅話咧。其實你長期嗰個趨勢都係增長嘅，咁所以變咗又唔使太過悲觀咯。但係短期我諗就真係咧要當係一個 range 咁炒啦。咁我覺得都係24,000-25,000咯。 咁但係其實呢個俄烏局勢咧都有講咗一段時間嘅啦嘛。呢、這個影響又係咪都 keep 住會有，定係其實影響住一輪咁樣講咗一輪，慢慢佢就冇乜大影響噶啦、對個股市。 通常地緣局勢都係咁嘅，即係短期裏面嘅話咧個 impact 就大嘅。不過咧佢嗰個長期影響性方面咧就未必太過大嘅，因為你首先第一就真係太遠啦嚟香港，咁同埋對即係實體經濟上面嘅影響 係真係唔係話咁大住，因為佢嗰個經濟體系方面咧係規模好大啊嘛，對全球經濟影響都方面咧都係輕微。而家呢個就最主要睇翻咧，就係嗰個係歐洲同埋呢個係俄羅斯嗰、那個即係、就是、局勢啫嘛，因為呢個係一個。是战略性的地位是多一点，即是跟经济因素方面就没那么大了。 嗯， 我只是送杯茶和送个包给他们都不够用啊，即是他们都不肯坐低喝，是不是好用。但是这样其实你讲到呢，即是讲回香港现在疫情呢都仍然的数字是上升啊，但是楼市就下跌啊。如果再是这样下去的时候呢，恒指会怎样看呢，同埋个股市呢是不是都是会即是朝下的方向机率高一点呢？ 嗱，樓市咧，我反而就疫情當然有影響啦， 嗯、 但係咧其實我一路都講會係擔心啲係個息口因素多啲、 哦， 因為其實過往咧香港個樓市方面咧就係咁暢旺，跟住咁鬼勁嘅話咧，其實就係一個超低息嘅環境，基本上你供樓差唔多冇息咁睇啦，即係供樓即係收租個租金基本上都可以 cover 得到嗰個係供樓噶嘛，咁、 嗯嗯、 但係你諗下、哦，如果真係好似美國咁樣話。話每一次聯儲局會議都加息嘅話咧，咁你其實累積嘅加幅方面咧，可能成兩厘嘅喎、哦。咁你兩厘，你看似好似好少嘅喎、哦，但你諗下，你而家供緊樓係一兩厘都唔夠，咁去到兩加多兩厘落去嘅話咧，其實將你個供樓負擔可能接近 double 咗嘅咯喎。咁、 嗯嗯、 就會到至到咧好多購買力咧，嗱之前個購買力係因為嗰個超低息嘅情況之下咧，導致到就嗰個購買力啊嘛。但當你的利率正常化翻嘅話咧，你嗰個購買力就未必有噶咯喎。咁、 嗯、 依個就好可能對個樓市方面咧有個比較深遠啲嘅影響喎、 嗯。 但係不過香港樓市咧就好複雜嘅，好得意嘅，因為除咗話呢個供樓成本之外嘅話咧，咁其實仲有一樣嘢就話你唔係淨係香港嘅朋友買噶嘛，香港嘅樓好多係嚟自內地嘅朋友啊， 外 地海人都會嚟買噶嘛。咁依啲就嗰、那個加息可能對佢冇乜太大影響啦。咁啊，第二咧就係、是、香港亦都係啦，有好多富爸爸喺度噶嘛，好多就係、是、基本上可能佢自己層樓都供滿咗噶啦，一早已經。咁你變咗咧就可以幫一啲佢啲仔女嚟到去買下一層樓嘅。咁所以變咗就嗰、那個情形咧就會係複雜啲嘅。但係不過無論如何，我覺得加息嘅話，如果真係加，我唔知佢係咪揸得咁堅，加到咁犀利嚇。如果真係加得咁誇張嘅話咧，對樓市就一定有影響喺度嘅。反而疫症我又覺得對樓市影響未必太大咯。可能你短期你唔去，即係缺乏咗個節目就唔去睇新樓啊。因為以前好多朋友其中一個節目就係去睇二萬單位咯。咁睇睇下就會俾嗰個地產經紀咧睡下睡下，哎呀幾好啊，買俾個女又嚟結婚都好啊咁樣，咁啊就買咗噶啦嘛。但係而家你冇咗呢個節目嘅話咧，咁啊可能就減少咗新樓嘅銷售都唔出奇。 嗯，嗱頭先阿 Kenny 咧就叫我哋別流淚心酸啊嘛。咁、嗯、但係如果你揸咗匯豐咧，可能係啦呢一排咧又即係一定唔會心酸、啊。我見即係其實過去呢一個月都升咗幾多啦匯豐。咁、嗯、啊業績又點睇啊 Kenny？ 嗱，其實就因為。基本上咧，所以點解唔使流淚心酸呢？雖然我市啊麻麻地，或者係我哋之前嗰啲科網類股份方面咧，就話真係都又你知星期五又有新嘢啦，所以有啲美團又跌到一搏一落啦。但係咧，其實頭先你提到匯豐啊，或者係恆生啊，或者係啲公用股嘅話咧，其實喺過往嗰幾個月咧都升得好好嘅。咁、 嗯、 所以咧，只要你揀翻一啲股份方面咧，係喺個加息周期裏面嘅受惠股份嘅話咧，其實都一樣有回報嘅。咁、 嗯、 但係當然呢啲係比較實在啲嘅嘢啦，就唔係話好似之前科網嗰啲可以嗰、那個幻想空間咁大啦。咁所以佢就升得會比較踏實啲咯，唔會話好似以前嗰啲哇無端端係爆升上去。咁佢都另外嚟緊咧，就唔可以不是一個概念啊，優慶啊，就係呢個元宇宙概念啊，股市咧永遠都係揾啲概念啊，揾啲主題去炒噶嘛。咁、 嗯、 我哋過咗啲平台經濟啊、電商嗰啲已經過咗啦嚇。咁嚟緊，我相信好多人睇住一個就係元宇宙概念咯。即係元宇宙呢樣嘢就個引申落去都幾大。除咗話股票投資之外咧，你見到而家啲好多年輕嘅朋友都好中意玩啲NFT 產品噶嘛。 係係係。 我見嗰啲 即系明星啊， 好多图像啦、 啊，都有多出嚟噶嘛，咁、都系会接触啲潮流界嘢咯。 系，所以其实嗰、那个重点就系，首先你要拣啱股啦，即系个眼光要啱啦。不过头先阿 Kenny 你提到少少嗰啲科网股咧，我都想问一只啊，就系微盟啊，2013啊，咁啊，寻日就出咗嗰、那个即系恒指即系新季啦，有一啲，咁佢咧就被剔出咗，咁被剔出咗之后咧，寻日就跌超过7% 咁多嘅，即系但系其实佢已经跌咗好多噶啦嘛，即系之前跌到十几蚊嘅时候，啲人都会话吓佢唔系咁差啫，系嘛，咁而家跌到都翻几蚊嘅时候都仲有得跌、你觉得会唔会都有机会喺某一啲时间会反弹翻少少？ 定还是喺虎年继续相冲啊？ 嗱，呢个咧就系我哋成日强调唔好，即系头先你又提翻咧之前嗰嗰啲价钱啦。 哦，唔好拧翻转头系嘛？ 即系唔好谂翻转头，因为点解咧？个问题就话微盟，我都以前好中意噶，我都有成日推介微盟嘅，但系咧无奈咧嗰、那个政策，其实间公司系冇罪嘅，嗰个问题就在于咧、那个政策嘅改变，而导致到个生态圈环境转变，因为佢嗰、那个大家要知道佢嗰个业务上边咧就系、是、做嗰啲精准营销，同埋佢依附住嗰个微商店嚟到去。做一個精準營銷嘅業務噶嘛，咁你見到而家我哋之前都有提過噶，譬如以前咧每個月咧嗰啲阿里巴巴啊嗰啲咪好中意講啲每個 GMV 增長咗幾多啊，幾誇張啊，幾勁嘅？呢幾個月你有冇聽過公布 GMV 啊？就算買得好勁都唔敢公布啦。咁所以形成咗咧，你要知道嗰、那個生態環境係唔同咗，咁所以變咗咧，你嗰、那個估值上面嘅話咧就會。会大幅调低咯，咁系实际有影响嘅，真系实际有影响嘅，因为你譬如好似之前头先我哋讲嗰啲微盟精准营销嗰啲话咧，好大程度上可能又同翻我哋成日睇嗰啲系嗰个咩啊主播嗰啲系大货方面， 大货嗰啲 股上边系啊，你见到就算大货一些微亚都俾人哋咁样即系冚咗旗嘅话咧，咁你就知道嗰个喺内地嗰个情况系点样咯。咁所以变咗就难怪啲股份咧就调咁多落去。其实间公司系 O 好嘅公司嚟嘅，不过系无奈个环境嘅， 个个都系咁讲，系啦。咁都睇个时机喺边度咧，即系等到就等啦。 两个人分手咧，唔一定系同你哋两个唔系真心相爱， 唔代表你系坏人嚟嘅， 系个环境逼成嘅啫。 timing 唔啱，成日都系咁讲，我啲时间错咗。 同阿 Kenny 倾偈，好有治愈嘅感觉啊！ 系啊， 即系总有你鼓励。喂 ，Kenny 真系过咗疫情之后，真系出嚟饮杯嘢倾下倾偈。 好啊，一定要啊，一定要。 好啊，今朝就多谢 Kenny， 我哋听日再倾过，唔该晒，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讲优惠咧，揾埋阿 O 出嚟先。咁啊，头先咧阿 O 都讲咗一啲即系酒楼嘅优惠啦，即系食肆嘅优惠等等啦。咁啊，我咧就都想讲下一个连锁酒楼咧推出嘅一个午市优惠。系啦，咁你知道即系晚市咁啊冇啦，系咪先？咁啊，梗系希望即系谷旺翻少少嗰个午市帮帮手。咁啊，我见到一间连锁酒楼咧推出嗰啲下午茶1蚊嗰啲点心优惠啊，甚至系1蚊嘅饭嘅优惠啊，咁啊，譬如你话1蚊，佢系有嗰啲香菇马体肉饼饭啊，珍珠鸡啊，虾饺啊咁样，即系俾你叫做平啲啦，即系你又帮下手，佢又帮下手咁样啦，即系其实酒楼不嬲咧，间唔时都会有一啲呢啲咩1蚊鸡嘅优惠噶嘛， 最初咪就系真系1蚊鸡， 就系1蚊鸡噶嘛，系啦系啦，咁啊嗰阵时都好蜂拥下， 我都去试咗次， 系嘛，咁佢又嗱嗰阵时我自己嘅经验咧，佢都真材实料嘅，佢又唔系话即系呃你，即系得半边鸡啊，或者啲鸡好瘦啊咁样。 我食嗰间 好瘦， 好瘦，即系用恩去形容。 恩鸡，咁我嗰时又 OK， 所以其实我 嗰間酒樓，即係我去嗰間咧，都幾多人排隊嘅。咁啊，而家咧又再即係推出呢啲優惠啦。大家都知道嗰陣時推出優惠，又係因為嗰個經濟唔係咁好。咁啊，而家當然又係因為疫情嘅關係啦。咁啊，都有即係逢星期幾又有星期幾嘅優惠，即係唔同嘅食物咁啊，希望你多啲去幫襯啦。咁我其實尋日去食飯咧，即係買外賣嘅時候咧，都我嗰間餐廳都有推出呢啲優惠嘅。咁佢咧就 set 咗幾個飯啦，叫疫情優惠價咁樣，就比起你自己散嗌咧，就平十零廿蚊咁樣樣嘅。咁但係就即係選擇就固定咗啦，即係得幾款咁樣樣啦。咁我見其實而家咧都幾多呢啲優惠推出咗，尤其是係食肆啊。係啦，除咗話呢個疫情優惠價咧，亦都有譬如一啲醫護人員嘅一啲即係打氣優惠套餐，咁可能送你一個甜品啊等等，即係都幾多呢啲。你哋自己出去食飯啦，或者買外賣咧，有冇見到呢一啲咧？ 我反而我未見喎。 係啊， 可能我揀嚟見咧，我好唔中意聽到咧疫情優惠啊，即係總之因為疫情而減價呢啲字眼嘅我自己。咁你平時唔減俾我？咁點解疫情嘅時候先揀俾我呢？你平時應該揀俾我，你疫情加價我都完啦。即係你即係有啲咩事，正所謂有啲咩事，喂，大家頂住。 同舟共濟 同舟共濟啊嘛。哦，有事你就揀俾我，冇事你就係咁賺我。我覺得條氣唔鋸咯。 哦，唔係咁，佢唔知道你疫情冇乜事嘛。佢諗住你都有事嘅時候益下你，即係大家互益啊嘛。佢唔知道加價你都肯啊。 即係有啲咩事，大家即係做得幾多得幾多啦咁樣。 咁阿 O 咧， 我就见到啲优惠啊，开始去翻嗰阵时啲唔系即系香港有阵时都会经历啲难关啲价位咯，即系譬如啲云吞面咧，开始变翻十蚊碗咧，我成日都话呢个系一个指标嚟啊，当你见到啲云吞面铺咧，开始同你讲咧十蚊云吞面啊，十蚊牛腩面啊嗰啲咧，咁其实你又反映到香港经济真系差先会做到呢一件咁嘅事，因为咧云吞面咧佢个涨幅系好惊人噶，如果佢冇事冇干咧，香港歌舞升平咧成28-30蚊一碗噶嘛， 系啊，食碗面都唔平噶，之前真系即系食碗嗰啲鱼蛋粉咧， 系啊， 咁你嗌埋杯冻柠茶真系可以50-60蚊先走 先落楼，系啊，先落楼噶。 系啊，所以依家就即系又见翻呢啲情况又再度出现啦，咁啊，希望大家就捱过去啦。 但系佢减咗价， 好多方法去求生噶啦，其实。 我话佢减咗价之后，有冇细碗咗先？ 唉，唔睇咁多 啦， 你自己荷包都缩咗水，碗面缩水都好应该啊。 个胃都缩水， 呢个亦都系，好反映到香港人咧嗰种同舟共济嘅决心嘅，就系话，即系逆境咁咪大家一齐挨咯。咁啊，好景嘅时候咧就巴闭啦，即系话哇，我俾30几蚊碗面，你知云吞得两粒系嘛？咁但系依家得云吞得两粒咧，你唔会嘈佢噶，肯定。我都即系如果你今日嘈佢听日。都已經山集啦，咁何必咧？係咪？ 冇意思， 係啊， 所以我前兩日去間餐廳，跟住個老闆同個食客咧，其實都因為少少座位嘅問題咧，開始嗰啲延遲有少少即係上火咁樣啦。咁但係大家咧同一時間都熄火，即係唉算啦，疫情大家都係為咗啖飯啫，係啦，我又出嚟食個安樂茶飯，即係我哋冇嘢嘅，大家都知道大家呢期會燥啲㗎啦，咁樣以和為貴，即係大家多啲睇。体谅咯，互相支持啦。好，唔该晒，转头再同你倾过啊。 好。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2月22日系一年嘅第53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12日。1997年2月22日，由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同 PPL 生物技术公司嘅伊恩威尔穆特。同埋基斯坎贝尔领导嘅小组对外宣布成功复制哺乳类动物，利用成年体细胞培育出一只雌性绵羊，名叫多利。多利正式出生日期为1996年7月5日，当时277个胚胎之中唯一发育成功。2003年2月14日，多利因肺病同埋关节炎离世。生存唔到7年，以绵羊嘅正常寿命平均应该有12年左右，其一生都喺罗斯林研究所度过。 2月22号出生的朋友，生活重心是追求崇高理想和人生目标，属于自由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自我要求严格，有能力成为一名有魅力的领导人。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博大精深的科学研究是不是可以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人类在科学上无止境的追求，是想超越自己的能力，还是人类的价值？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话 ：Omicron 患病症状较轻，死亡率较低，但危害性远远大于流感。钟南山向本港市民发表视像讲话嘅时候话：若果大批60岁以上人群感染，死亡率会明显增加。无论市民有乜嘢政治观念。在人和病毒的斗争中，最高的人权就是人的生命和健康的生命。跟西方一些国家不同，内地和香港不会容忍自然感染导致大量长者死亡，政策仍然是争取动态清零。钟南山说，当前最重要是将患者和健康市民分开，确诊者不宜居家，要另行隔离。中央和特区政府正加速在竹篙湾、启德码头等建立方舱医院，如果必要，甚至体育馆、会展中心都需要考虑。他又说，香港长者必须接受第三针疫苗接种，可以明显降低病死率。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说，因应疫情，立法会会议作出特别安排，包括财委会特别会议，每个议员只是提出最多10条问题，并集中就参与事务委员会的政策范畴提问。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去信梁君彦，表明第五波疫情空前严峻，政府各部门正总动员抗疫，难以同时应付立法会议员，尤其财委会的大量提问。希望议员在未来两个月能够减少就政府的工作提问，继续履行审核预算案的职能。梁君彦其后去信全体议员，表示已经征询财委会主席和各板块议员的意见，都同意特别安排。另外的安排包括在疫情未稳定之前，立法会会议只是处理具立法效力的事项，委员会只就急切或和疫情有关的事项才召开会议。香港邮政表示，由于两个邮差初步确诊新冠病毒，中环邮政总局今日同听日关闭，邮件领取柜位会在今日下午1点重开，邮政信箱大堂就如常开放。那两个邮差负责内勤工作和在柜位收取邮件，他们在柜位隔板之后工作，和顾客保持适当社交距离，上班期间有进行体温检测，体温正常，工作的时候一直有佩戴口罩。香港邮政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安排和那两个邮差一同工作的人员接受病毒测试，并按照卫生防护中心指引，为局内所有设施和邮件进行彻底清洁消毒。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俄罗斯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地区的独立地位，是侵犯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原则。美国白宫说，总统拜登将尽快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公民和这两个地区的新投资、贸易和金融往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的做法公然违反国际法和明斯克协议，又说欧盟将会对参与今次非法行为的人采取制裁措施。英法都谴责俄罗斯的决定，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求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商讨。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2，日元114.66， 瑞士法郎0.916，加元1.276，人民币6.336，英镑兑美元1.36，欧元兑美元1.131，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67。日经平均指数报26,464点，跌44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9.52美元，卖出1,910.0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密云有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日间嘅气温徘徊喺11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持续寒冷，听日下昼天色好转，本周后期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0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西区海底隧道香港出口去中环方向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西隧嘅香港出口啦，去中环方向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仲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欣怡花园。咁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大围下城门道来回方向介乎大围新村至到油安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而路面方面咧，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有个渡轮消息咧，提一提你噶吓。咁珀丽湾往返中环渡轮服务嘅部分班次咧，暂时咧系会由巴士暂代。珀丽湾往返中环渡轮嘅服务咧，部分班次系会由巴士暂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想吊棚到开工先，一阵间你买早餐上嚟俾我食啦。 哇，磨你做咩啊你？你一定要佩戴合适嘅全新式安全带，将防堕扣连接独立救生绳，先至可以开工噶。 使乜咁麻烦啊？思芬，一阵间你带佢上嚟啦，呢度风景好靓噶。 唔系咁讲啊，磨你啫，不如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吊棚工作意外多，做足安全链招。我系 Autumn 黄天恩。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倾心宠爱地球物，在地球上的垃圾造成的环境污染真是相当之严重，所以进行环保义工活动都是需要持之以恒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郭秀云。 香港电台 CIBS 探访日常。 我想我们应该由2015年开始去到非洲进行一些助养儿童的工作。 他是 CIBS 广播人无国界义工王常。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鍾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係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行你讲心理。 好，咁同埋小白同钟哥咧讲下呢一个办公室心理先。嗱，朝头早我哋翻工咧着衫啊比较 hea 啲，因为朝头早啊嘛，系啊，所以有时听众见到我哋 po 啲相都话哇着到咁嘅，冇办法，大佬5点几6点起身，仲想点啊？翻到嚟冇迟到已经系咁啦。 我唔系噶， 你好， 我已经谂过度过噶啦，不过都系咁咁，即系都系咁咁解嘅啫。我已经处心积虑咧， 精雕細琢咗翻嚟。 呢啲係我哋嘅 fashion 嘅選擇係咪？我哋走出係啲潮流嘅尖端咁樣，係啊，唔隨波逐流嘅。咁但係有時咧，真係譬如你話知道要拍嘢，或者有一啲人你要同佢開會又好啦，譬如做訪問啊咁樣，咁我哋都會特登咧就再執整多啲嘅，係啦，即係平時都執整，再執整多啲。咁因為咧你會覺得嗰件事第一就係對人家有禮貌啦， 一種尊重， 尊重啦。第二咁你都想留下一個好啲嘅印象啦。咁甚至 場合都好緊要啊。 係啦，甚至譬如有時開會都好啦，你會覺得著咗嗰套衫咧個說服力好似大啲咁。 係 㗎， 係嘛？即係好似正所謂咧，有啲人咧翻工或者去一啲重要嘅時刻咧，佢有啲戰衣噶嘛。嗰樣嘢除咗俾到佢信心之外咧，佢會覺得人哋望落去咧，都會增加佢嗰個嘅說服力嘅。 係啊，所以而家咧好似咧，我哋見到好多人，就算上嗰啲視像會議啊，或者網堂都好啦，我仔仔都係㗎，學校咧都係規定佢一定要著校服嘅，即係令到佢因為件衫嗰度咧又俾咗某一種嘅力量佢又好，或者信心又好咁樣講句嘢咧，係真係又唔同啲。冇咁 hea 啊！ 系全套定还是净系上节先？ 佢全套嘅，咁啲男仔就唔知系咪真系上半脚啦。 系啊，因为通常都系着翻睡裤咁样 啊 嘛，挞对拖鞋。 好新闻，其实下低都系拖鞋嚟嘅。 系啊， 系咪攞翻个感觉啫？睇下你做俾人睇定系做俾自己睇啦，咁样。嗱，呢一个咧就即系大家都会毋庸置疑噶啦，有一个衣着效应喺度，有一个叫做 dress effect。咁咧又可以分享一个有趣嘅实验。佢话其实喺美国咧有个教授就喺纽约州布朗克斯区的一个动物园那里就用了三日时间对224名的访客就进行了这个衣着实验。就是做什么呢？就是找两个人，一个就穿着那些动物卫士员的服装啦，系啦，一啲工作服啦， 即系好似工人裤嗰啲咁样咧。 系啦系啦，即系你一睇你 试下呢个工作嘅，其实 喂动物啊， 喂，喂动物啊，或者帮啲动物整下佢啲日常起居饮食啊。 但我想睇你着工人裤多啲，好似未。 你买完就俾你睇又如何啊？所谓啊呢啲嘢，开声咪得咯。 冇问题。嗱，咁咧就一个咧就着住呢一个嘅动物饲养员嘅服装啦，咁另外一个人咧就着翻啲普通嘅即系 T 恤凉鞋啊。咁样嘅啫，就普通人嗰啲衣着咁样，咁咧就去劝导嗰啲嘅游客，就叫佢哋咧唔好擒上个栏杆嗰度睇动物，系啦，即系做一啲嘅劝止嘅行为啦。咁当然大家就会估得到。穿住嗰套饲养即係动物饲养员嗰个服装嗰个人呢，佢嗰个嘅说服力呢係会比较高啲嘅。因为佢哋讲完嗰个嘅说服语句之后呢，佢哋就会行开㗎啦。咁然后呢嗰个研究人员呢就会喺旁边观察到底呢啲人听唔听佢讲呢。咁结果呢就发现穿住制服嘅人呢，佢係当然呢就会多啲去听佢讲说话嘅。係、啦，即係嗰个装束咧系有影响啦， 便服嗰啲咧就冇乜啦。 系啦，咁可能佢会觉得我都唔知道你边个咁样，唔使听你讲啦。 听佢讲完之后咧，如果系着制服嗰个咧，就听完就我唔好再爬上去啦。如果着便服嗰个咧，就听完之后叫佢行开咗咧。傻嘅佢，咁啊自己又做翻自己嘢啦。 系啊，即系关佢鬼事咩？咁样，即系有可能系咁，因为佢嗰套服装咧，都赋予到佢一啲权威啊，或者佢系即系喺嗰度工作啊，有一啲嘅power 嘅感觉俾佢。咁所 以要同相关嘅先得， 系 即系譬如我着住交通安全队嘅服装去到动物园嗰度，佢哋都唔会理我噶，虽然都系制服。 啱啊，所以你开会就唔会着套护士服出嚟啦，正常系咪先？但系你去到医院啊。咁样你就会听话啦，咁样 唔系喎，你一举护士服又唔同噶、啊， 帮马骝打针又得唔得咧？ 系啦，睇下你 present 啲咩啦，咁呢个大家都明白啦。好啦，嗱，除咗呢一个嘅因素之外咧，喺呢一个实验里边，佢哋又揾到另外一个特点，就系、是、你估下有啲咩会影响到嗰一个人。听唔听对方讲嘢呢？就算啦、我当举个例，都系着住一套嗰啲动物园工作服嘅人士、去到劝止你唔好擒高睇动物啦，咁样咁佢行开咗啦。咁有啲咩第二个因素会影响到呢个人听唔听你讲嘢呢？ 咪都系服装有关噶？ 唔系。 撇除咗服裝啦。 我諗呢個人係咪企喺度，即係係咪已經離開咗佢視線範圍啊？ 係，即係佢一路望住你啊嘛。 即係或者未必一定佢望住你，或者你見即係譬如我係嗰個被實驗嘅對象，如果我仍然見到嗰個人喺度咧，我會繼續會遵守呢個規則。 哦， 如果嗰個人已經遠離我視線，離開咗啦，咁我就會變翻自己咯。 係，咁你其實唔係睇緊動物，你睇緊嗰個人喎，變咗。 佢讲嘢嗰啲语气，如果佢好恶嘅话咧，我真系惊嘅。 哦， 系啊，如果佢都好斯文嘅咁样，即系都弱不禁风咁嘅样，可能我又真系未必理佢。 哦，你呢啲真系受硬唔受软嘅，对你好啲都唔得嘅，真系。系啦，人哋循循善诱，你又唔听。嗱，佢呢一度咧就唔系讲紧呢两个嘅因素，而系一个一讲咧，你就会哦，系，就系呢个同行者有几多个人啊？佢话如果你只系一个人，啊，你真 系 好配合啊！如果你系一个人去到睇动物咧，佢发现。听你劝告的比例大概就是 60%， 即是六成的人会，即是你劝完他之后，哦，好了，我乖乖地不再擒了，这样好了。如果你是三四个人即一齐成群的话，那个听你讲的几率就会降低到 49%， 少一点了。如果你是成五六个人，一大班人在睇紧动物的，你走埋去劝他呢，佢嗰個有效嘅 percentage 咧就降到 14%， 即係越多人咧，嗰，那個勸止嘅功效咧就越低啦。咁呢，這個嚇呢，啊，這個我覺得好有根據喎。 我嘅諗法同鐘哥嗰個差唔多， 係 應該咧係你有咁大班人講完之後，應該會 覺得 攞 咗 係 嘛？ 係啊，更加有效。我唔知鐘哥係咁諗啦，因為我覺得咧，譬如我有五六個人同我一齊啦，跟住我好曳嘅，我擒欄杆。跟住咧，俾人话咗两句啦。咁于是乎咧，如果我嗰啲嗱，好睇我啲朋辈啊，我啲朋辈咧，完全部都系正人君子嚟嘅。 系， 跟住话喂，小柏你都俾人话啦，唔好再爬啦，唉，哎，好样衰啊，好啦，唔好爬啦咁样。咁我咧就会受到啲朋辈嘅压力咧，去令到我觉得咧，唉，哎，真系唔好爬啦，连朋友都唔帮我，几收家咧咁样。但系我啲朋辈系衰嘅话咧， 系， 唔使理佢啦，我哋一齐爬咁样。 系。 咁又有呢個極端嘅問題出現咗， 所以咧，佢根據呢一個調查所得咧，就係，是，後者會比較多嘅。正所謂咩物以類聚嘛，即係你係咁嘅人，咁可能你嘅朋友都大概都係咁嘅人，即係佢係啦，或者唔係咁守規矩嘅，或者係又或者有一個心理就係，是，就算我啲朋友唔做，我做咗啦，咁我俾人話嘅時候咧，可能我都會覺得有一個威威嘅心態，即係唔想認衰啊！ 挑戰到嗰個規矩 啊！係啦，我做咩要聽佢講啫？或者嗰下你魚咧，你就要想繼續去維護你嗰個形象啦。 覺得標旗立意咗自己 係啦，你就唔想聽佢講。 如果照呢個邏輯咧， 係 咁以後呢啲管理員啊，係咪應該要一對一咧？即係譬如你一個人嚟，我就派一個管理員同你講。 係， 如果你有十四個人嚟咧，我就要派14个管理员同你讲， 或者你轻轻拉佢出嚟。嗱，呢一个咧有少少似喺学校嘅，学校如果 一个出嚟， 系啦，学校如果譬如你当住成班面去罚一个同学仔，即系老师或者指你出嚟咧，嗰个同学可能会更反叛啊，即系个心态系我做咩要听你讲啫？我而家就要同你对着干，因为有观众喺度。咁，但系有时候老师就会话啊，崔杰同你出嚟啊，咁样拉你埋一边讲两句，你觉得啊算啦，咁我都认输啦，啲人唔知我落咗嘅咁样，咁我翻埋去乖乖地啦，咁样即系呢一个咧，都系其中一个心理嚟。 但呢一个场面咧，我以前睇嗰啲古惑电影咧，经常见噶。 系 即系大哥咧就话：，究竟你哋边个出卖我？跟住咧，然之后咧就正正鸡掹咗阿强出嚟，阿强你过嚟，跟住咧就唔出声。咁跟住所有嘅人咧就以为阿强就 系 啦。点知阿强唔系噶嘛？ 只不过叫佢埋咗张单啫。咁所以咧，今日讲呢个衣着啦，同埋人数咧，都会影响到你嗰个说服嘅效能嘅。 反反复复共你既远且近，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算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 You kiss me so sweetly 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呢？唔知你有冇留意喺2021年嘅时候，牛津字典就新增咗一啲英文字喺佢哋嘅词库里面，其中一个就系 FINGLE Fingle。咁到底呢一个字系乜嘢意思呢？林慧转头话你知。讲到在2021年的时候，字典新增了一个叫做 Fingle 的字， F-I-N-G-L-E Fingle。 这个字其实也是一个合成字，大家知道 Fingers 是解作手指，而 Fingle 的 F-I-N-G 正正也是解作手指的意思。 原来 fingle 呢个字就系解作用手指去探索一样嘢。有啲人好中意咧透过手指嘅指尖去摸唔同嘅质地。有研究更加指出，原来手指嘅触感亦都代表住你脑细胞嘅活跃程度。越系中意用手指摸唔同质感嘅嘢，代表你嘅脑细胞越活跃，亦都可以刺激到你嘅思维。不过疫情期间，我谂大家咧就唔系好适合周围 fingle 啦。若果系对屋企嘅物品都仲可以嘅，不过如果出街嘅话，我建议你千祈唔好伸啲手指出去四围摸啦，仲要多啲勤洗手，咁样先至会令到病毒远离我哋噶嘛。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点啊 ，Barbie？ 嗱，長氣嘅嘢何止淨係疫情嘅温馨提示啊！ 嗯、 有時咧都真係講多句提多句又唔怕煩嘅、 嗯。 例如咧，即係我細細個開始咧，因為我都比較係大頭蝦嘅，即係成日都可能漏呢樣漏嗰樣啊，或者可能眼大睇過龍啊咁樣啦。就算眼細都會睇過龍啦。咁、 嗯、 於是乎咧，我屋企人成日都會話啊，睇清楚啲啊，有冇漏嘢啊？即係譬如你可能去完洗手間，你睇清楚個門嗰個勾有冇漏嘢啦。或者如果你去完一個地方食完飯，睇清楚自己係咪真係執齊自己啲細軟。先至行啦，甚至乎即系出门口都睇清楚自己系咪带齐晒要带翻工嘅嘢，先至会出门口咁样一样啦、 嗯。 但我想话咧，有时咧提醒嘅嘢咧，即系有人提就有人提啦。但如果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咧，我自己试过最大头虾嘅嘢咧，就系揿完钱喺个柜员机嗰度咧，我就唔记得拎沓钱。 吓、 啊， 系啊，因为我真系试过咧，有一次系好赶时间嘅，咁我就谂住，唉，唔紧要啦，都要揿埋先啦，因为真系冇现金啊嘛，身上面。咁我就好记得咧，因为而家啲柜员机咧就系、是、都已经系好有提醒啦，譬如佢嗰啲插卡位咧会着灯噶嘛， 系啊，同埋有声噶嘛。 系啦，你隔咗一段时间，你都仲未去拎翻张卡嘅时候咧，佢就会都几大声啦。即系我谂每一个银行嘅柜员机个声音有少少唔同啦，但系都颇大声，同埋都几引人注意嘅。 嗯， 咁然后咧，我记得咧就系话佢除咗有声啦，会着灯之外咧，其实佢都系本身嗰啲柜员机嘅机件嗰啲声音咧，即系咔咔声咧，都颇大声啦。 嗯， 咁所以咧，我唔知系因为我自己试过有呢一次嘅经历咧，我就特别去留意啊，定还是系真系其实佢都几系外耳或者外眼啦嗰啲装置。咁、嗯、其实我觉得都。而家係好過以前嘅，咁但係咧，嗱，我嗰陣時嘅經歷就係咧，咁我係喺火車站附近嘅嗰啲櫃員機啦，即係其實個人流都頗多嘅，咁然後咧，我係一路都唔記得自己原來冇拎到沓錢走，我就好安心覺得啊，真係好啦，講一次撳錢，我仲帶翻埋張卡， 直頭上埋火車走咗， 我係 先發覺。 冇错啦、 哦， 你讲得好啱啦，我真係上埋火車，跟住搭咗一個站。突然间谂下啊，系、哦、我阵间要用嘅钱点样分配咧？咁跟住就开始有计紧数嘅时候咧，跟、 嗯、 住我就谂紧，咦，我沓钱咧摆咗去边咧？咁跟住先至记得自己咧冇拎到嗰沓钱走。 然后你跟住点啊？搭翻转头啊？ 嗱，跟住咧嗱，我嗰一刻我就谂啦，到底。那個櫃員機會唔會係即係將啲錢褪翻入去咧？定、 嗯、 還是嗱？我嗰一刻就思考緊，我四圍附近有冇人喺度啦。咁、 嗯、 我就記得咧，我嗰個時間就唔算係好繁忙嘅時間嚟嘅，隔離係有人嘅。咁於是，我個心就喺度好忐忑咁樣，一路喺度諗啦，到底點樣咧？即係到底會唔會已經俾人攞咗咧嗰筆錢呢樣嗰樣咁樣啦？咁跟住於是乎咧，我有諗過搭車翻轉頭嘅。咁但係呢，因為我又會覺得如果已經俾人攞咗，咁已經係俾人攞咗啦，第一樣嘢就係、是、第二就係、是、咁我相信佢係有閉路電視㗎嘛，係 啊， 咁呢我記得我當刻呢嘅處理方法就係我喺一個最近嘅站係有返同一個銀行嘅櫃員機啦，咁、然後我就行返去嗰個位置，因為我記得啲櫃員機附近係有啲貼紙啦，話俾你聽，如果你知有啲咩嘅話，你就可以打嗰啲熱線啊嗰樣嘢啦， 咁然後呢，我就因為我有一個慣常嘅手勢呢，就係、是、我會每一次撳完錢之後，我會撳返張收據出嚟嘅。咁、所以我係知道自己個户口有幾多錢嘅。咁、於是乎其實我只需要插返張卡落去對返條數啱唔啱呢，我就知道自己嗰筆錢到底有冇撳到出嚟啦。 但你仲係撳咗出嚟㗎嘛，咁理論上嗰個户口咪冇咗嗰筆錢囉。 系啦，嗱，咁於是乎，我當刻一對我就好驚啦。咁於是乎，我就即係查詢咗嗰個熱線之後咧，後屘咧嗰個即係佢真係有回覆嘅，佢都幾快嘅，我記得嗰陣時係。咁然後就話翻俾你聽，哦係啊，佢啲錢已經食翻入去啦。咁你之後個帳面你會睇得翻㗎啦。咁、就好， 會吞翻落去 的。會㗎，會㗎。係 啊，係啊，係啊，會吞翻落去嘅。即係所以我就以後咧就知道咗一樣嘢，就係、是、萬一嗱自己大頭蝦就顧之而冇辦法啦。咁、但係如果你見到人哋有同樣嘅情況咧，你就千祈唔好搞人哋啲嘢。 係啊， 吞翻入去嘅，系啦，你唔好逗佢，系啦， 系啦，咁搞佢，咁佢就会自动咧，即系自然然咧，就会食翻入去噶啦，咁、 所以咧，我到而家都坚持咧，系去柜位排队就系咁解。我肯定記得攞， 我肯定你屋企應該蝕埋好多，唔會次次排隊，應該一排就攞好多出嚟慢慢洗嘅。咁大家小心啲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三宗嘅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重复多次啊，就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啦，都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咁较早前西隧港岛出口去中环方向嘅支路咧，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呢一段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受到交通意外影响，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围的下城门道因为有爆水管，下城门道来回方向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之间是全线封闭的，现在一带挤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筲箕湾明华大厦 A 座、将军澳景林村景棉楼、观塘安泰村明泰楼、屯门富泰村爱泰楼和油麻地弥敦道383至389 C 号平安大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倾尽所有去做好每件事，用心专注就是力量。相信自己呢份信念，传承落去，困难唔会令我哋却步。坚持前进是唯一的方向。 ICAC 都有同样要坚守的价值，守护廉洁香港，坚决反贪，从未改变。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举报贪污热线 25266366。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老公，2月24号疫苗通行证就开始实施啦，我哋全家都打晒针就放心晒啦。 系啊，喺接种疫苗方面，除咗我哋之外，屋企嘅长辈，特别系感染新冠病毒之后死亡风险极高嘅长者，如果佢哋仲未打针嘅话，就应该要尽快帮佢哋安排。讲开又讲，今次新修订嘅防疫规例里边，喺部分情况下其实系可以获得豁免嘅。 例如必须经商场翻屋企同埋到商场拎外卖，而唔系逗留或者购物嘅市民。不过如果系喺商场翻工嘅人，就唔可以获得豁免噶啦。 明白晒。 依家我哋其实就好似系同紧传播力不断增强嘅变异病毒株进行一个时间嘅竞赛一样。接种疫苗可以增强自己嘅保护能力，又可以保护身边嘅人。 打齐针，护香港。 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今日要聚焦讲下港股嘅情况啦，因为琴日咧港股都真系麻麻地啊吓，继有呢个外卖平台啦、美团点评啊股价大跌 15% 之后啦，咁啊睇嚟咧市场啊忧虑新一轮嘅监管咧陆续有嚟啊，琴日咧美市嘅时候更加传出咧今年啊内地咧嘅官方恐怕咧会冻结啊游戏版号嘅审批啊，拖累咧一众啊手游股咧急挫啊吓。亦都令到咧恒指啊星期一咧曾经跌最多300点嘅失守咧24000点嘅关口啊吓，咁啊连续创咗咧超过3个礼拜嘅低位收市啦。不过今日开局又点睇咧？今日开局都应该麻麻地，因为咧外围市况气氛都几差吓，应该都会咧受牵连啊。港股今日咧应该有机会系低开啦。咁有冇机会系低开高走或者低开低走？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啦。 你唔鍾意我呀？点解咁讲呢？点解要企咁开呀？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係因为我鍾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係关心你。 呢个世界有好多事喺你身边出现，我哋唔去理解唔等于佢唔存在。今日用呢几分钟，我哋讲下电话亭擂台。 我正话讲咧，同阿小白讲，今日讲下电话亭格斗啊嘛。 嗯。 跟住佢即刻话，电话亭唔系我哋变身嘅咩？ 系咯，直输梅干嗰只听仲可以 系。系即系得佢啦，同埋真系嗰个 Superman 系用 灯同架都系用电话亭， 用个电话亭嘅啫。咁但系咧，电话亭原来除咗一个电话亭之外咧，咁我最近呢两日有个朋友 send 咗一啲资讯俾我睇啦，佢话咦？电话亭可以当擂台咁样用，咁奇怪嘅， 好逼。 咁首先咧，如果你喺啲电影里边咧，你都可能会睇过一啲狭小嘅空间，跟住有人喺度打交噶。 叶问， 叶问啦， 咏春就 系 喺呢啲 喺部 lift 里边啦， 系啦。 咁或者你会觉得好紧张啊，因为你又唔可以用兵器咧，咁细地方啊嘛，你手都未必可以伸得直添。 你睇下你睇咩戏？我通常睇嗰啲咧就喺电话亭里面 kiss kiss。 旺角卡门， 都是狭小的空间，不过就不是都是不是打斗，不是打斗 打第二啲嘢啦，即系打情骂俏， 系打情骂俏， 打情骂俏。 但系我睇嗰啲咧就系欢乐今宵，到底电话亭可以塞到几多个人入去？ 有 筹款咯，系咪啊？ 做过呢啲嘢噶嘛？唔知九个定十个咁样一次摆晒入去电话亭入边。 首先咧，而家可能有啲真系好细个嘅听众们吓，佢哋未必知道乜嘢系电话亭噶啦，因为电话亭你喺香港已经冇乜咁滯，得翻即係幾個啫。 係啊，即係鍾哥講開咧，我先講嘛。其實上兩個禮拜咧，我先帶我仔仔咧喺條街嗰度見到個電話亭咧，哇！我都執到寶咁啊！我即刻帶佢行去同佢嘅嗱呢個咧叫電話亭，做咩㗎？打電話嘅咯，跟住佢入去睇啦。呢嚿咩嚟㗎？我話咗俾你聽，電話亭咯，係咪？呢個係電話嚟㗎。咁嗰啲掣就係撳㗎啦。我話係啊。咁個熒幕咧冇熒幕嘅係掣嚟㗎。跟住佢又問咯。除了打电话还可以做什么？没的了，打电话咯。咁要嚟做咩啊？咁 真係一个世代的分野啊嘛。 系啊。 咁电话亭呢其实都有好多种㗎嘛。譬如最叫做最古旧嘅一种呢，四四方方一个 一個長立方體棟喺度，咁、當然有啲玻璃咁樣，你睇到入面啦。 變身用嗰只啦， 係啊，即係最傳統變身用啲，你行入去打電話，行翻出嚟有一個箱嘅。咁、之後有啲簡便啲，淨係棟一個電話喺度噶嘛，即係你就冇咗個箱噶啦，你只係行埋去攞一個電話打，跟住打完就走咁樣啦。即係附近啲人係聽到你講乜嘢噶嘛。佢呢個用嗰啲嘅電話亭咧，咁其實咧就係1924年啊，由呢、這個Gilles Gilbert Scott 爵士啊，如果冇讀錯啊 ，Gilles Gilbert Scott 爵士設計嘅，佢呢個叫做 K2 款嘅電話亭， 哇，都就嚟100年咯，98年咯， 係啊，咁佢咧就有個尺寸 size 嘅，但係佢唔一定用呢一個電話打，誒呢個電話亭打，但係用呢一個款式嘅電話亭啫，咁佢咧就9尺3寸高，咁就邊長咧就係3尺6寸，咁你計到啦。咁即係大約咧18塊大小相同嘅正方形嘅嗰啲窗門仔啦，黐咗喺度啦。咁佢呢個咧就用翻呢一個 size 嘅電話亭，就喺個擂台啦。咁佢早前咧喺泰國都做咗一場啦。原來最初嘅時候咧喺俄羅斯咧就而家成日聽到俄羅斯呢個國家嘅名稱啊。咁佢咧就係喺嗰度又有一個正式嘅比賽咁樣。嗰、那個比賽就好簡單，兩個人入去。就喺里边打咯， 系 同打擂台一样啦。 冇武器嘅， 当然唔得啦。你有武器就唔使打啦，冇有武器就好快出翻嚟啊。咁就两个喺里边就进行格斗啦。咁、那个比赛好有一个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因为由于佢唔系真系喺一个电话亭身处嘅地方里边打噶嘛，佢系直头喺一个擂台，真系但系动咗个电话亭喺度啫。 即系有个高高地嘅箱咁样，你就走入去啦。 走入去啦。咁你嗰個電話亭，如果兩個係咁打嘅話咧，好容易會冧噶嘛。 係啊， 所以咧一比賽一開始，兩個嘅選手入咗去之後咧，閂埋門之後，四周咧即係四邊就會有啲人咧走埋去擁住嗰個電話亭，頂住頂住。如果咪入邊打得太激烈嘅時候，就會驚佢會擁爛啊或者點樣啊嘛。咁就會頂住啦。咁然之後咧，你啲觀眾點樣睇咧？個個人都遮住噶嘛。於是乎佢就有攝影機。有幾部攝影機咧，就喺嗰啲身邊擁住道門嗰啲人嘅罅縫裏邊睇緊裏邊嘅情況啦。 哦， 另外最緊要咧就係有一個擺正喺頭殼頂嘅一個攝影機，就睇下啲人點樣打啦。好啦，咁啊呢個比賽有咩咁好玩啊？咁跟住我睇入去啲片段咧，原來啲人好喜歡睇咧，就因為你冇得走啊。即係你焗住一個咁狹小嘅空間，係啊，困獸鬥咯，同埋都話咯，你伸直一隻手嘅地方都冇，究竟點樣可以進行呢一個格鬥？係另一種嘅玩法， 就要用寸勁啦，咁樣。 哦，寸勁都 伸唔直， 都伸唔直啊！可能真係寸勁，可能見李小龍都要拍一隻手要伸直，跟住突然伸直都冇個空間都冇啊嘛。於是乎咧，佢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出嚟。咁佢話咧，有一啲咧就會叫做選用緬甸拳嘅方式去打。 哇！緬甸拳 啊，咁我都唔識啦。咁佢話有啲包括咗有拳啦、手踭啦、踢啦、膝撞啦，咁仲有可以攬住啦，或者用手捉住啦，或者甚至乎嗱呢個唔係講笑啊，你可以摔打啊，即係你可以攬起佢成個人打落去， 咁窄都可以打到啊！ 嗱，我睇到另一個片段咧。是真的可以的。 咁犀利啊。 佢真的成个人攞起咗佢。 我仲想话喺呢个电话亭嘅空间入面呢佢夺命铰剪脚都用唔到喎。 係㗎、啊。 係囉你普通嗰啲锁你就有机会用得到啦。 咁、甚至乎呢佢话可以箍住条颈啦即係有好多呢啲方法嘅。咁但係唔同地方嘅比赛呢佢有唔同嘅赛例嘅、 嗯。 即係可能有啲地方呢只可以用膝头就或者只可以用手踭。有啲直头用头去撼都得嘅。咁每个地方都有唔同嘅做法啦。咁但係睇到一個其中嚟自俄羅斯嘅一個比賽咧，咁我見到我就啊點打咧？因為入去呀佢嗰個 size 得咁大啦，嗰、那個電話亭係得咁大噶啦、一個咧身形好龐大嘅，即係你知道有陣時啲唔同， 唔係個電話亭都可以識九個人噶嘛，都要睇下你本身幾大隻嘅。 一個身形好龐大嘅運動員， 雙目手咁樣入去都係第二件事喎。 佢又未知去到咁樣啊，但係都大件嗰啲入咗去。跟住另一個咧就身材比較。瘦削嘅入咗去，入咗去之后，其实两个基本上已经喐唔到啊。咁点样打咧？我就系见到咧，就有一个肚腩喺度顶住，咁佢上面咧有个好大嘅即系两团肉，因为佢系得个运动员啦，顶住冇啦，大家都喐唔到啊， 擎住咗，胶着嘅状态啊，呢、這个就系、是。 跟住咧仍然可以转到身嘅，跟住我镜头一转咧就见到嗰个瘦削嘅运动员咧已经好辛苦踎咗喺度啦，即系已经冇啦。咁另外咧就見到另外一個咧就係真係，所以我話 真係可以舉高佢嚟搭落地嘅。因為兩個咧就係都比較瘦削嘅運動員，變咗佢哋咧喐嘅空間係比較大啲嘅。咁見到有一個咧就舉高咗另一個，然之後咧就將佢放翻落去地下度，即係當然係用啲力啦。咁跟住，砰！咁個比賽就結束咗啦。咁即係話喺呢啲咁樣嘅咁狹小空間裏邊進行嘅格鬥咧，其實都開始係吸引咗另外類嘅人去睇嘅。如果我哋傳統睇嗰啲真係擂台打拳擊嗰啲咁樣咧，你可以周圍走噶嘛。有時候咧走到攰攬住，你又會可以停一陣。咁你有好多方法去令到嗰兩個運動員分開啊嘛，即係打唔到啊嘛。呢一個咧就真係喺短時間裏邊，你一定要係叫做啊，即係拳拳都要到肉， 唞唔到氣， 唞唔到氣， 準你分開嘛。呢個佢嘅玩法就係、是、咁，有冇點數啊？定係話棄權啊？係 咯，有冇得棄權啊？咁逼睇唔睇到我舉旗啊？我唔玩啊！ 大隻佬嘅咁。你一開始叮叮我就即刻我投降先啦，特輸嗰啲。 呢、這個就冇得咁樣投，呢、這個就冇得話比賽之前投降嘅。咁、你參加咗呢個比賽，你就見到哦，我對手就係呢一個啦。咁你就知道入去同佢打咁樣啦。咁、但係佢真係嗰啲計分點樣計咧，我就唔係太了解啦。咁但係咧，當然啦，即係任何嘅呢啲有身體接觸嘅比賽咧、其實必定會有啲損傷嘅。咁、希望大家就即係欣賞嘅時候，當係一種運動嘅欣賞啦，你就唔好自己去學。跟住之後咧，不如我哋試下自己打翻場啦，呢啲就唔好啦。 某夜我浴室水里外企，夹杂了泪水掩盖如地，逢时哭声。垂头丧气，情人般想你。那大厅静得仿似默契，再没有撒娇不满和温暖叫声，不要避，如提示你已远飞。若你累了就要睡去，让我度过这个空窗。念挂就要念挂，别要害怕痛心，抵消伤悲，此终要靠伤悲。谁人都知一生多兜转，到合眼要走，终须失掉方寸。际遇或缘机不会算，只知开端比消散更短。人都慌了心急规劝，都没有听到呼吸何用劝。假使你要赶终点的那段，有命说。 早上时间9:20，听过黎启峰的《三生游行级挑选》。 北京冬季奥运会是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圆满结束，不过仍然有不少的项目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新鲜的。例如是越野滑雪双追逐项目。原来这一项的运动里面，运动员需要利用两种不同的技术，传统式和自由式。男子项目赛程就是30公里。而女子滑雪比赛的赛程就是15公里。男子和女子运动员在比赛里面需要利用越野滑雪方法中传统技术完成一段的赛段，而另外一段的赛段就要利用自由技术了。双追逐项目就是一个集体出发的项目，所有的运动员在同一时间开始，在赛程过半之后，运动员需要更换身上的装备。越野滑雪是冬季奥运会标志性的项目之一，所展现出来的魔力和戏剧的张力，运动员的力量、速度和增胜决心，都可以提升我们对运动员和这项运动的认识和喜爱。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所有的滑雪比赛都是位于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中的国家越野滑雪中心举行的。运动会完结之后，将会用作国家队的练习场地。我们期待下一季意大利冬季奥运，我们可以取得更加好的成绩。 今朝早嘅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 Angel 喺度。早晨 ，Angel。 早晨啊，林慧。 哇，叫得 Angel 果然都系好似小天使咁啊，要送祝福、啊。今朝早系想点唱俾边个咧？ 想点俾我女阿贤听，同埋佢嘅男朋友阿豪听嘅。 嗯，点解咧？ 因为咧阿豪咧，上个礼拜嚟我屋企食饭啊。 嗯。 咁但系到第二日咧，我中午嘅时候咧，我女话俾我听咧，佢验到佢自己系阳性。 哦哟， 咁所以咧，我女呢轮咧唔可以翻工啦，都要留喺屋企检测，有报告先至可以翻工。 嗯， 吓咁即系日日都陪住我一齐听晨光第一线咯。所以我哋都要喺屋企都戴埋口罩咯、哦，因为佢未能出到个报告嘛，咁我哋都担心嘅吓。 咁、都要真系密切咁样留意住自己嘅身體狀況喎，真係即係除咗話做檢測之外，自己都要睇住自己嘅狀況。如果有啲咩唔舒服嘅話，就要即刻求醫咯。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咧就想點一首歌俾佢哋收聽嘅。 希望你快啲收到好消息，即係收到個報告係陰性嘅，咁就一天都光曬啦。 多謝多謝， 好啦，多謝曬你電話 ，Angel。 好好， 拜拜， 拜拜。 無數次獨個哭喊和嘆息。迷失了我苦恼忐忑，缠住我只有琐碎记忆，却竟得到你呼应，唯一想留一天与你喘息，无声地和许地，怀中有你让剧真暂停，平静里安躺，栖身日没暖光，游入了思海，看日落天荒，悠悠一刻抬头，星空万丈绽放，如听到我有种向往，其实我只想栖身日没暖光，没说出口，心声可以释放，曾是独我苦恼彷徨，却是你留住得一天也耐看，无数错或对嘲笑和对比，谈爱说痛不过惊喜，唯独有一刹把我救起，只一种永远的你，唯一想留一天与你喘息，由衷的真心的平静里安躺，栖身 时间九点二十六分啊！听过有 Ian 陈卓贤嘅《留一天与你喘息》，室外气温而家十一度，相对湿度95%，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晨光追踪31。 刘畅，刘畅有啲咩嘢好介绍啊？ 早晨啊，畅， 钟哥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好啊！同大家介绍下今日港台电视31嘅精彩节目啊！咁、先嚟介绍下昼6:30啊，睇得见听得到。咁呢个节目咧，就系每一集都系邀请一啲残疾人士或者少数族裔嘅朋友咧，去了解一下佢哋，睇下佢哋喺香港点样投入呢个香港嘅社会嗰个生活啦。咁啊，今晚咧就请嚟一位导演啊，张卓豪。 咁啊，佢至少有个电影梦，但系咧佢系天生失聪嘅。咁啊，一位聋人嘅导演嚟，咁啊，当然啦，即系佢走嘅电影梦真系唔会好平坦啦，因为佢天生系失聪啊。咁啊，但系点解佢又会有呢个电影梦咧？佢嘅电影路又有几崎岖咧？佢有啲咩经历先至可以做到导演咧？咁啊，今晚咧个节目啊，就请佢上嚟咧分享一下。咁啊，佢呢个点样去做到呢个导演啦？另外咧，亦都会探讨下聋人电影嘅呢个发展空间嘅。 嗯，好，一齐睇下六点半钟嘅睇得见听得到。 冇错啦，咁啊去到夜晚七点半啊，咁有呢个防疫速递，咁啊话说即系而家第五波嘅疫情发展好快啦，咁啊港台电视咧就。即係做咗一個新嘅節目就是防疫速遞，俾大家咧緊貼咧呢個最新嘅防疫資訊嘅。咁啊，今晚七點半呢個節目咧，同大家首先講下啲咩咧？就話說咧，即係最近即係疫情擴散啊，咁啊，即係好多救護車啊都應接不下，即係送人去醫院咁樣。咁啊，之前有抗疫的士噶嘛，咁啊，而家咧另外咧政府咧就聯絡咗呢個非專營巴士和小巴業界咧，咁啊組織一個專屬嘅抗疫巴士啊，咁喺琴日已經正式啟動噶啦，咁啊所以節目咧今晚會帶大家去認識一下呢方面嘅。 嗯， 咁啊去到夜晚九點半有呢個醫生與你，咁啊醫生與你同繼續同大家講下近視眼， 係、 咁啊好多。好多戴眼鏡嘅朋友咧，即係唔想再做四眼仔、四眼妹咧，就走去考慮下做呢個激光矯視手術噶嘛。咁啊，即係但係好多朋友咧，即係有做過啦，但係又會有啲即係十五十六唔知做唔做好啊。 係， 因為擔心咧當中有啲風險啊，又或者好多人就話啦，做完呢個激光矯視之後咧，嗰啲度數可能會反彈嘅。 我又有聽過人哋話咧，做完之後唔可以戴嗰啲 color con 啊。 係 咩？ 係啊，所以我到而家我都未敢做住，都唔知道真定假嘅呢啲傳言嚟嘅啫，即係要聽下醫生嘅講解先得。 冇錯，咁啊，今晚請靈眼科醫生啦，同大家講下咧，即係呢啲。即係睇下大家可唔可以釋除疑慮，同埋佢會比較一下，即係現時咧兩種好時候好流行嘅激光手術，即係 LASIK 同埋 SMILE 啊，即係比較一下佢兩者有咩分別。咁有興趣呢方面嘅朋友真係要認識一下啦。 好啊，咁啊十點鐘我哋睇埋《野生王國》咯、哦。 冇錯啊，係一個紀錄片集啊！今晚帶大家去呢個非洲納米比沙漠啊，即係嗰度好，佢面對大西洋，但係佢極度乾旱嘅。咁啊，今晚睇下嗰度嗰啲奇怪嘅動物點樣去揾為一滴水去求生啊！ 好，唔該曬阿祥，拜拜， 拜 拜。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疫苗通行证星期四起实施，政府会以主动和被动查核方式执法。食物及卫生局副秘书长蔡洁明说，主动查核是针对两类处所，即是餐饮处所和会址。市民进入的时候出示疫苗接种记录，被处所负责人反扫核实。蔡洁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有顾客进入处所的时候持有虚假证明文件，一般不会处罚负责人，当局会追究相关顾客，包括涉及不遵守防疫规例和使用虚假文书。他又说，被动查核的地点包括商场、百货公司等处所，市民进入的时候只需要扫安心出行，不用主动展示疫苗通行证，但如果有执法人员查核就需要展示。如果執法人員發現有人沒有疫苗通行證，會處罰相關人士，而不是處罰處所負責人。食環署一個工人初步確診新冠病毒，署方說那個員工在食環署位於花園街市政大廈二樓的辦事處翻工，最後翻工日期是2月21日，工作的時候有佩戴口罩和遵守有關防疫措施。食环署会按指引为相关地方进行全面清洁消毒，并安排相关职员接受病毒检测。那个员工的工作地点相关的食物进出口组香港及九龙办事处将会在今日关闭，预计在明日恢复提供有限度服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电视讲话，说俄罗斯的行为侵犯乌克兰领土的完整和主权，乌克兰不会在领土问题上让步。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破坏和平谈判，重申乌克兰致力于和平和外交解决问题，并不感到害怕， 并期待盟友采取明确和有效的举动，对俄罗斯采取行动。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地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地位之后，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在顿涅茨克郊区见到包括坦克在内的军用车辆。联合国安理会应乌克兰、美国和多个欧洲国家要求，当地星期一晚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布基纳法索一个金矿发生爆炸，造成至少59个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当地星期一下午，位于西南部波尼省的一座金矿发生爆炸，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有报道说，爆炸是由现场储存用于处理黄金的化学品引起。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密云有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日间气温徘徊在11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持续寒冷，听日下午天色好转，本周后期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 9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89点，跌480点，总成交金额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62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01点，跌17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9.2跌6.2，美团178.8，刚刚转了是178.5，跌2.3，阿里巴巴111.3，是刚刚转了111.4，跌3.5。天伦燃气$0.02跌1.61，友邦保险85.65跌2.75，港交所420.4，啱转咗系420.6跌10.2，盈富基金23.82跌5毫，快手86.7跌4.5，恒生中国企业84.28跌1.62，中国平安65.2跌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2，日元114.69，瑞士法郎0.917，加元1.276，人民币6.339，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日经平均指数报26,410点，跌511点。港金报17,750，升1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55美元，卖出1907.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两宗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啦。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卫理道。就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卫理道对出。咁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呢一段嘅元朗公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仲系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咁喺爆水管方面咧，大围嘅下城门道因为有爆水管，下城门道来回方向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之间全线系封闭，一带挤塞。就系下城门道来回方向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之间全线系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分清真与假。 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二线。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得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 逢星期一至四晚九点半， 晚晚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三岁学啲乜嘢呢？早排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咁讲小朋友三岁开始脑部有明显的发展，是性格个性的形成，亦是学习事情的开始，所以要在三岁的黄金时间里面打好基础。这篇文章还有几个提议添。首先，对于小朋友来讲，周围环境都是新奇刺激的，但是很多时候父母因为怕小朋友受伤，就会阻止小朋友主动去做一些他们想做的事。因为小朋友的主动被阻止，慢慢他们就会失去主动的动力，之后就会变得被动。所以要给小朋友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当然，如果你觉得危险的事，就一定要在他们身边看住。另外要满足小朋友的基本生活需求或者欲望。这里讲的不是说要给很多物质生活或者买层楼给他，是很简单给一些温暖的拥抱他，还有多些跟他们沟通。因为这些才是小朋友最想要的事。如果细个俾得太多物质生活佢哋，大个可能真係要送层楼俾佢先会满足。三岁定八十，原来係有科学根据嘅。咪住，如果三岁定咗八十，咁三岁之后未唔会接受到新諗法新事物。咁即係话佢哋三岁定咗八十嘅思考模式之后停咗落嚟，咁咪即係永远唔会接受到新观点新角度。如果想不断创新，我哋应该点做先可以三岁定唔到八十呢？首先，我哋几时都要保持住自己有三岁时候嘅性格，唔係话要你思想幼稚，而是要保持住三岁的时候乜嘢都可以接受的思考模式。任何新事物你都会去吸收、去学习、去接受。当然最紧要唔好自以为是，成日觉得自己嗰一套系唯一嘅一套。因为永远山外有山，人上有人。因为当你觉得自己系最叻嘅时候，其实就是你失败的时候。尝试学习多些不同的东西，尝试听多些不同类型的音乐，尝试听多些不同的声音，这样才会有进步的。三岁定八十是一件好事还是不是一件好事，你自己可以话到事。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人大了， 方知天有几高，停下了方知走了弯路，从晚间等清早，等青春不苍老，还尚有多久等我去耗？时日太快，无知的小孩一晚长大，有些爱身边擦干，无奈眼光未放大，才明白能活于一分一秒，当下仍愉快，咬紧拳头不怕挨，青葱岁月会跑得很快。留下了不懂把你当宝，离别了方清楚你的好，还要等数十年，双手触摸不到，才察觉很想跟你拥抱。时日太快，无知的小孩一晚长大，太多爱斤斤计较，还未算清便分解，才明白能活于一分一秒，当下仍愉快，咬紧拳头不怕埋，青葱岁月会跑得很快。尽握一生一世，未来才愉快，那本无聊的安排，不可假梦与相比活埋。昨天那无知小孩，珍惜你尚有这份情怀。 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哇！天气咁冻，好多人都打边炉，但系有时候平日打边炉咧，我就有少少犹豫。 点解啊？ 因为要搞好耐啊，即系你一路打咁，你又冇理由成所有材料咁样倒晒落去噶，咁你好似慢慢炭咁样，咁啊整完之后咧又要洗，咁其实咧即系闲闲地都搞你两三个钟啊，就算你两个人都。 但系相对嚟讲咧。比煮一餐饭应该做嘅工序系少啲噶嘛？ 嗱，我自己咧，因为通常煮嗰啲咧都唔会搞好耐嘅，即系你话啊，上次整个个炖牛肉，你就话炖几粒钟啫。咁但系平时咧，通常我都系以快见清嘅。 哦，即系炒个方便面嗰啲啊。 咁又未至于。咁但系其实好多餸咧都可以好快就搞得掂嘅，系啦。咁啊，所以咧我今日咧又讲一个比较即系适合呢个冻冻地嘅天气去做嘅餸啦。 整个煲啊！ 整个煲冇错啦，真系聪明，就系整呢个。 个沙爹金菇粉丝肥牛煲， 哇！ 话呢个咧捞饭一流啊，系啊，咁啊，但系其实快捷嘅，可以话佢系系啊快捷噶。嗱，你谂下有啲咩系难煮熟嘅？冇咩难煮熟。 但系通常喺茶餐厅叫嘅时候咧，佢都话诶等一阵啦，要整啊咁样噶。 咁、可能佢真系由零开始定咩咧？其实都快嘅，只不过多单啫。可能嗱，咁、首先咧你就浸软咗嗰啲粉丝先啦。咁、另外嗰啲配料咧，我通常都会落洋葱嘅、有阵时咧买嚿洋葱翻嚟煮餸咧，你好少会一嘢咧就用晒成个啊嘛，咁所以都分几餐嘅。 除非你好中意食。 系啦，咁所以咧，呢个煲咧又可以帮你用紧少少啦。咁啊，洋葱啊切丝啦，咁跟住咧就另外有金菇啦，金菇啊洗干净啦。咁、其实个做法咧都非常容易嘅啫。咁首先咧你就将嗰啲蒜蓉啦、辣椒啦就炒一炒香佢。咁、然后咧你就可以落啲洋葱落去就爆一爆啦。咁呢个时候咧就已经系即系成个厨房最香嘅时候啦。咁、炒软少少系啦，跟住咧我就会落金菇啦，系啦，牛肉咧我通常都摆喺尾尾先落嘅，费事 不能煮太耐， 系费事佢整到硬晒啊。咁、金菇咧就可以摆落去啦，咁粉丝浸软咗我都摆埋落去啦，咁攞嗰啲沙爹酱，咁跟住咧就加水啦，咁煮一煮佢。咁另外你想佢香啲咧，就可以落少少绍酒啊、盐啊、糖啊，咁去调一调味啦。因为通常咧你买嗰啲现成沙爹酱咧，佢嗰味道都比較單調啲嘅、可能你要調一調佢嘅，咁可能你要加少少糖啦，咁啊睇下夠唔夠鹹啦，加少少鹽啦咁樣，咁啊調啱咗個味之後咧，咁啊又去慢慢滾一滾，咁跟住咧你就可以加埋個牛肉落去啦，咁啊再煮一煮，咁之後咧就可以埋一埋個芡，就落少少生粉水落去咧，就將佢攪一攪。就等佢咧就結身少少，咁去到差唔多你覺得 OK 嘅，即係稀結嘅狀態咧，其實撒埋個葱花上去就搞掂噶啦。 不過通常咧喺自己屋企整咧，我就好少整呢個啦，基本上都未試過 啊。點解啊？ 因為覺得都係出街食啊。 你都係霎椰菜， 都係我都。 如果你攞霎椰菜嚟做一個標準嘅話咧， 簡單 好 多， 全部都係麻煩嘅。 唔係而家我多咗好多嘢㗎，即係除咗霎個菜之外咧， 係 基本上即係都係抌多可能抌多條香腸落去啦， 或者。雞肉啦， 咁樣即係吊一吊味咧，同埋多啲肉啊嘛，咁樣即係豐富咗嘅，比以前嚟講。 所以你咪有咁多 quota 可以食甜嘢咯，即係你嘅正餐就全部都係殺嘅，即係同人哋嗰啲做專餐係冇乜分別的。 啊，又係喎， 係嘛？ 唔係，我想話咧，你就話講嗰個沙爹粉絲牛肉 金菇肥牛 肥牛煲咧，唔知點解喺出邊食咧？通常食到嘅牛肉都係比較硬嘅， 係。 所以如果你屋企自己整咧， 係 不妨試下。不如今日買啲靚少 少 嘅牛肉，咁我擺落去咧，你食到嘅口感咧係會唔同嘅。 而我自己最中意呢個煲咧，就係啲粉絲，因為佢係吸收咗咧，係肉汁嘅精華啊、沙爹汁啊咁樣，哇撈飯真係不得了啊！我見有時咧出街食咧，佢會落少少嗰啲青椒啦，同埋落少少菠蘿落去，即係整下啲色。水嘅系啦，但我自己就麻麻地中意。咁、但如果你话即系中意有少少配菜咬下口嘅，都可以加埋落去嘅。 林慧的享乐时代。 点啊 ，Barbie？ 今日咧想繼續咧喺屋企嘅廢物利用啊！嗱、知道大家疫情期間咧，當然係多咗好多啲外購嘅嘢咧，就係網購啦。因為網購最多係乜嘢咧？就係可能有好多嗰啲紙皮箱啊，同埋嗰啲包裝。 哇！呢、這個係解決唔到嘅問題啊！ 嗱，我自己最近咧就發現咧，即其實有好多個紙箱，當然咧大家收貨嘅時候都要抹乾淨曬所有嘢，消毒先好搬入屋啦。咁、我自己咧就好謹慎嘅，即我由攞過一個箱嘅裝置。開始咧，咁我基本上翻到屋企會抹一陣啦，即係如果係紙皮佢都 OK 嘅，厚身嘅紙皮咁去抹啦。咁然後咧入邊嗰啲 bubble 膠，因為我覺得其實好唔環保嘅，如果你全部嘢都抌曬嘅話，咁同埋亦都真係好難去消化啦呢樣嘢，即係不能夠因為淨係疫情就所有嘢都全部抌，咁之後都要考慮下個生態循環啦。咁所以我自己咧就會用一個方法咧，就係我自己都會抹過曬一陣先，咁然後咧可以回收嘅嘢咧，我就會繼續擺翻去回收嗰一類，即係就唔好話因為驚住佢可能有病毒啊，或者會污糟咧。 就即係直接抌曬佢咁樣啦。 唔係通常紙皮箱你未即刻攞去回收咯，即係嗰啲廢紙回收嗰啲咁。 係啦係啦，咁但係我基本上因為我搬過入屋噶嘛，咁我所以搬入屋之前我自己都會抹過曬一陣啲嘢先嘅。嗱好啦，咁但係咧有一樣嘢就係咧，我發覺咧紙箱裏邊咧嗱網購得多嘅人就會明白啦。其實咧嗰、那個貨品裏邊咧，除咗紙箱或者係啲bubble紙之外咧，好多時咧就仲會有而家新式嗰啲咧，好似啲吹氣墊咁樣啊。 係啊，嗰啲先至嘥啊，嗰啲。 係啦，攞嚟攝嗰個箱入邊嗰啲空位咧，即可能驚你啲貨品太攞來攞去咧，會有啲損位咁樣啦。咁所以裏邊就塞咗好多呢一類咁樣嘅嘢啦，或者係啲發泡膠啦。咁你知道有好多嘢就未必能夠可以回收到啦，咁所以咧呢、這個時候咧，我就覺得啊，不妨喺一個抹乾淨嘅情況底下咧，就可以廢物利用嘅。嗱、啊，譬如最近咧，我買咗一個嘅貨品咧，都係越洋寄翻嚟嘅。咁、然後咧，佢寄翻嚟嘅時候咧，喺裏邊咧，我發現咗幾樣嘢咧，咁啱線咧就係網上面咧有一啲嘅手作家咧話可以攞嚟自己做一啲少少嘅精品啊咁樣。嗱、譬如之前咧二月中就過咗情人節咧，啲人就成日話係男士送禮物俾女士啦，咁、女士咧咪要三月中嘅時候回禮嘅， 三月十四啊嘛， 係啦，冇錯啦。咁大家可以不妨考慮一下，即係如果你網購得多咧，你有好多呢一類型嘅東西咧，你可以做翻一啲少少嘅心意。 回咩禮啊？三月十四好低調嘅，成日變得呢一日。 即係點啊？即係淡化咗。 淡化咗啊！大家冇噶 禮都唔使回啦。呢、這個淡化應該都係女士做嘅，我相信啊，即係咁就唔使回。咁嗱，其實係咩咧？嗱，例如裏邊咧有好多嗰啲嘅紙皮膠啦，或者咧我之前試過咧係有啲郵購嘅嘢咧，裏邊係一扎扎用繩嚟捆住啊。例如係我買啲寵物嘅用品啦，或者係用寵物嘅糧食咧，佢好多時咧唔知點解佢會有埋啲麻繩嘅包裝啦。係啊，即係佢包住曬一包包，可能諗住等佢唔好膨脹得太勁，因為譬如有啲咧佢要真空處理，但係佢始終咧驚住你可能唔知搭飛機啊定係點樣咧，佢可能未必可以好真空咁樣壓縮咗嗰樣嘢。咁於是乎佢就用咗啲繩去扎住佢嘅體積，令到佢盡量縮小啦。寄嚟嘅時候，咁我於是屋企咧就有好多呢一類咁樣嘅東西啦。咁我最近咧就見到咧有一個網上嘅手作家咧，就係教人哋咧用呢個麻繩。或者其實你如果真係冇麻繩嘅話咧，就任何嘅繩啦。嗱，我相信尼龍繩係有少少困難嘅，因為尼龍繩咧，佢唔係好可以塑造到一個形態，好容易。你因為麻繩咧，佢好容易，譬如我當你白膠張，你細個應該都可能試過嘅，白膠張黐麻繩，譬如落畫紙啊或者卡紙嗰度咧，佢好容易可以做到一啲嘅圖案，或者用。 我離開咗初中之後，都好少聽到白膠張呢、這個呢個詞。 我屋企而家有重現翻呢啲張糊啊、白膠張咁樣嘅。 咁你個細路要讀書啊嘛？ 冇錯啦，咁所以我咪真係會圍繞咗呢一樣嘢。跟住咧，我發覺啊，做幾好喎，因為咧網上係教人咧係可以攞呢個麻繩同白膠張嚟修補你屋企嘅一啲少少嘅损位啊，譬如咧，如果你长身有啲损位，嗱，尤其是一天气潮湿咧，好多时咧，咪会啲肠子咧会扑起啊，或者甚至乎会发毛啊，就算你长布都好啦，佢硬系咧系嗰啲嘅布与布之间嘅接缝位咧，可能就会有啲罅 嘅， 咁咧佢话原来咧，你就可以尝试咧将嗰条麻绳咧搣开佢， 搣到变丝咁样， 冇错啦，咁然后咧你就可以用白胶浆咧，即嗱，当然你唔可以太大型咁样，即系好粗鲁咁样搭晒落去，咁就一笪笪啡色好肉酸啦。而且我相信香港可能好多家居嘅牆身係淺色為主啦，應該未必會係深色或者好似麻繩嘅啡色啦。咁佢話咧，其實你就可以用嗰啲繩嘅纖維咧拉開咗之後咧，填補翻嗰個嘅空間。咁然後咧，嗱，如果你哋細個都有做過爐作用白膠漿咧，咁你咪知道咧啲白膠漿乾咗咧，其實佢雖然擠出嚟嘅時候嗰下係白色啦，但佢乾咗之後佢都係變透明噶嘛。咁咧嗰個嘅網上嘅嗰個手作家咧就教大家咧，其實你都可以用翻白膠漿。因为它比较黏得实一点，同埋它那个胶水的黏性的密度是高一点。如果你用在一些修补空间呢，其实它挺work的。因为它那个液态是比较容易，因为如果你用浆糊呢或者胶水呢，很多时候你发觉就算你黏纸张都是它干了会一劈这样凸起这样。白胶浆相对地就容易一点去用作这个修补，因为它可以填补那些的窿窿罅罅这样。 咁佢就教人咧，你可以將嗰個麻繩嘅嗰啲繩咧，首先你搣開曬去做即係相應嘅幼度同埋纖維度啦，然後咧你就可以攞嚟填補翻嗰啲罅縫啦。咁、當然啦，你即係網上面你都可以買翻一啲譬如即係防水啊或者襟身嘅修補漆啦，咁再油翻喺嗰啲嘅罅隙嘅中間，咁佢就話可以令到佢唔好即係進一步去惡化啦，或者佢嗰個撕毀嘅情況係越嚟越嚴重。咁呢個此其一啦。咁第二樣嘢咧，我覺得幾得意嘅咧，就係咧，佢話可以用喺一啲金屬嘅生鏽面上面啊。嗱、例如可能咧，屋企有好多人咧都會有一啲裝飾嘅鏡，即係譬如我之前有個朋友咧，佢就好中意鏡嘅，即係可能成日都想照到鏡啦。咁啊，屋企牆身又有鏡啦，裝飾櫃又有鏡啦，門口可能鞋架上面都要整一塊靚靚嘅鏡咁樣啦。 佢屋企就嚟可以拍恐怖片嘅咯喎，咁樣 咁多鏡係咯。咁咧，佢咧就教人哋咧，譬如如果你係簡單一塊鏡，尤其是係你買啲細塊嗰啲咧，之前唔係好多有幾年咧，香港好興咧，就揾啲細細塊嘅鏡，然後砌埋一齊就變一個一幅鏡嘅牆身，有啲圖案咁樣嘅。咁但係久而久之咧，即係流行退卻之後咧，就開始嗰啲鏡可能會有生鏽啊，或者側邊會發黑嗰啲咁嘅情況啦。咁佢亦都係教人咧，可以用一啲繩咧，將嗰啲鏡嘅邊咧捆咗佢。嗱、咁當然啦，呢個個人喜好啦。如果你真係好唔中意加咗一啲即係好 raw 嘅麻繩嘅元素、又或者你覺得呢一種自己裝飾對自己手藝冇乜信心，咁你又唔一定要用呢個方法嘅。咁但係咧就可以用呢一啲廢物咧嚟到佈置下、粉飾下家居咁樣。咁再加上，因為其實如果你用白膠張黐咧，你之後要搣翻出嚟咧都唔係好難嘅啫。 都係嘅。 係啦，咁你可以即係翻得翻轉頭。 冇用牛皮膠紙嗰個殺傷力咁大嘅。 係啦係啦，冇咁難產。咁大家都不妨可以即係揾啲嘢搞下嘅時候，可以諗下呢啲方向咯。 好啊，咁啊，Barbie提供咗呢、這個啊，我提供另一樣嘢，大家今日晏晝都可以留意一下嘅。 係。 今日係2022年。2月22号， 系啊， 咁亦都系农历嘅正月22号， 哦， 系啊，全部都系个二字，所以今日晏昼嘅2:22:22嘅时候、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因为都系千年难得一次嘅，好多个二字出现嘅日子嘅， 系、要做啲咩啊？咁，师傅， 同你讲声。 讲声百毒不侵咁啊！ 讲声百毒不侵，由嗰一秒钟开始，乜嘢困难都变得容易啊！ 哇，正啊正啊正啊！ 身体健康， 呢、 這 个最紧要啦。 抹翻低个时间， 又或者 个闹钟先， 系啦，或者可能你 cap 低自己电话嗰一格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